表示，很快會宣布一項關於電費的新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最高气温约为18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 76%。 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一两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462点，上升3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21点，上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4，日元115.55，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78美元，卖出1,82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同事都全部收工翻屋企啦，净系得文兴迟迟唔愿意离开。佢因为失恋，导致到工作连连失误。心里面有讲不清楚的砌算。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Jesus。 早晨啊，朝头早嘅6:09啊，吓咁啊，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6%嘅。早上嘅时候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权路陪住你哋啦。咁啊听完轻谈浅唱不夜天四个钟头嘅音乐咧，咁啊轮到啊听翻一啲资讯啊，每一日啊发生嘅事情啦。早上咧有白权路陪住你哋喺星期三嘅早上，2022年2月9日，咁啊亦都咧会继续同各位听众啊喺直播室入边咧碰面嘅。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现在正在抗疫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紧守住自己的岗位。一轮的假期完了之后，虽然假期的时候大家也未必就是叫做尽兴，拜年又少了拜年，或者跟亲友见面也都少了。假期呢都是留返同自己的家人，甚至乎就是可能网上面去到联谊。假期对我哋嚟讲亦都相当之重要，咁啊虽然有阵时你话喂未尽兴嘅假期咁点算啊，都系放咗嘛，都系完咗，翻到嚟工作嘅时候咧，可能有啲朋友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个感觉咧就都几矛盾，翻工好忙，咁有阵时喺屋企咧，有部分人啊得闲啲，有部分人啊可能仲忙过翻工，但系都要记住，忙里又偷闲。我哋咧懂得去到俾自己有休息嘅时间，先至可以令到我哋有更加强大嘅力量喺我哋抗疫或者自己工作同埋学习上面做得更加好。希望你都有一个好好嘅休息时间，咁啊令到你今日甚至乎喺嚟紧呢几天，亦都有一个好好嘅工作表现。 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戏，一边吃甜痛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要一起抱进教堂迎娶你。小酒吧，我跟你分享这啖茶，漫天落霞，还要共你到许愿池，愿你我厮守这辈子，下辈子。一边吃甜痛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 必须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已手中钻戒戴上你手中，迎娶你。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唔少人习惯定期清理耳垢，不过有专家话，其实除非耳垢聚积得太多造成问题，否则耳垢一般咧系会定时顺住耳道表皮细胞嘅新陈代谢自然排走，根本唔需要刻意清理噶。其实耳垢系由外耳道表皮脱下嘅皮屑同埋外耳道嘅分泌物混合而成嘅。适量嘅耳垢可以滋润耳道，形成具防水效能嘅保护膜，帮助带走死皮同埋阻隔外物进入耳膜附近。有啲自行清理耳垢嘅须知，大家要好好注意啊！首先，如果耳垢太硬，又或者系喺耳道嘅深处，就唔应该强行清理啦。喺洗头同埋冲凉之后，耳垢就会因而软化，所以喺呢一个时候系最容易被清除噶。跟住就要记得唔好同其他人共用采耳工具。在耳朵痕痒的时候，就可以用棉花棒在耳道口轻轻地打转按摩，不过记得千万不要太深入耳道、啊、最后清理耳垢的时候，记得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好就不要在一些人来人往的通道，避免有人不小心经过撞到你的时候，那就大件事了。根据香港医学会耳鼻喉专科医生白威医生就提到，如果要安全清理耳垢，就必须要熟悉耳道的结构和操作工具的技巧。如果欠缺相关知识和技巧，就很容易会对耳仔造成严重的伤害的了。例如是用棉花棒清理的时候，可能会将耳垢越推越入，除了有机会阻塞耳道之外，还可能会引致外耳炎，甚至乎刺穿耳膜，这样就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的了。另外，医生亦都讲到，除非耳垢积聚过多，出现听觉变差、发炎、疼痛等等的症状，又或者是对耳道同埋耳膜造成严重的阻碍，医生咧先至会帮病人清理耳垢嘅。如果必须要采耳，就要留意一下工具系唔系完整无缺，千祈唔好用一啲有尖角嘅物品去采耳啊！仲要记得，所有用具都要彻底消毒。另外，如果有水浅入耳内，就应该要维持侧头数分钟，并且轻轻力拉扯耳珠往住不同的方向拉，这样就可以帮助积水自然流出。如果真的要用棉花棒的话，记得只是在耳道口轻轻力这样印干水分就好了。希望今天讲了清理耳垢的贴士可以帮到大家啦。最好可以令到大家打开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咁就冇咗你朝朝早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 准许我进入你被内灵魂内，即使你有别人等待，你别离开，别离开，若前来请不要问其实这个。Yeah, yeah. 揾嚟林忆莲蜂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8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咁啊星期日咧有几阵雨噶。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啦，嚟到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今日同大家介绍下一系列咧同老虎有关嘅成语，始终都系虎年。好啦，咁啊，虎年嘅生肖，即系有关呢个成语讲埋今次。虎年咧，亦都希望大家虎年行大运啦，啊，福虎生风。其实老虎不单止就是威风啦，同埋有凶猛的感觉，更加就是百兽之王。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入面，老虎就是很多人崇拜以及就是敬畏的一个对象。原来他们亦都有驱灾辟邪。咁啊啱啦，而家有嗰啲叫做疫情去到影响嘅话咧，希望虎年嘅时候可以将呢个疫情咧就驱走。仲有咧就系镇宅守墓嘅一个吉祥兽嚟嘅。老虎喺中国神话入边咧，咁啊占据住好重嘅比例，系因为咧虎咧其实喺中国嘅传统文化入边啦，亦都系非常之威风。故此咧都有好多咧有关于老虎啊方面嘅一啲嘅祝贺嘅词语。例如是虎虎生威、生龙活虎、如虎添翼、人中龙虎啊，还有一些就是譬如虎年吉祥啊、虎年行大运都可以这样讲的。好了，虎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回文化传统啊，原来呢在以前睇翻一啲歷史，亦都有唔少人咧，佢哋咧就會飼養呢個老虎嘅、哦。咁啊，佢哋亦都話到啦，老虎咧並不是所有嘅老虎咧都會咧就係食人嘅，全部都係好兇猛嘅。曾經咧，而家咧喺中東某啲地方都中意養啲大型嘅貓科動物啊，老虎其實亦都係其中嘅一種，獅子啊、老虎啊、豹啊咁樣。其实所以话，现代都已经证明到俾我哋听咧，其实我哋亦都有人系会饲养呢类型嘅大型猫科动物，亦都咧就系、是、某程度上见到佢哋都几 幾純真啦，係咪？會同個主人玩埋一齊嘅。但如果你問我嘅話，我係驚嘅嚇，咁大隻喎，佢食咗我嘅喎。咁但原來以前咧喺中國嘅傳統文化或者歷史入邊咧，曾經記載過啊，都有咧就係有人係中意養老虎嘅。雖然話就話養虎為患啦，都係一個嘅成語。咁但係咧以前亦都證明咗啊，大家都希望將呢一種嘅百獸之王咧放喺屋企入邊。有啲咧就可能大部分都係困喺個籠入邊噶啦。咁但係部分咧亦都會由得佢咧喺個庭院啦，或者屋企入邊咧就四圍出入嘅，可能嗰啲就比較純良啲啦。曾經亦都咧就係有老虎啊，古代嘅時候啦，有老虎行過一啲村莊，或者中意住喺村莊附近嘅，可能有人飼養佢哋啦，會將一啲牲畜咧就係餵俾佢哋，所以佢哋都會喺附近出沒。咁啊，講到咧就係嗰度以前啲村民咧都係見到老虎啊，可能見慣嗰幾隻咧就唔會特別驚嘅，反而存在敬畏嘅心啊，會尊重佢哋。所以老虎咧其實係一種咁兇猛。咁但系同一時間，亦都有好多人咧就係喜愛佢哋嘅動物啦。希望今年可以為大家帶嚟更加多嘅福氣感就好啦。 接近没有手背，习惯了惯了，接近不会松懈。 松懈。 走着走着，接近没有手背，习惯了惯了，接近不会松懈。 那首先 几岁的 Jackson 记得 2011 没想那么多的我放下了一切都在家门七月三号拿着 one way ticket 拖着三个行李箱那天你们拍个自由音乐的理想拒绝了很久自己是否能够克服家人的担心 This bed ain't got no preview 我睡在了白马开始了帮我收拾衣服这样就是除了我人生里行的一步我顺利的也绝对不会跟爸妈说但是自己不够有时心里都难过没事不用担心很好不寂寞做儿子的我们肯定都会这样 无论我们在哪里，从走遍世界各地。无论我们在哪里，把这一切都怀里。走着走着，其实没有输赢。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松懈。走着走着，其实没有输赢。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松懈。 我记得像是家乡在的时候大厅的一个地方叫做见到弟弟和二线的出口弟弟无手见到父亲走了一周就听到熟悉的语言在那一餐的门口点了一碗早饭觉得特别快乐虽然非常简单一个阿姨聊了几句话吃到一半她轻轻摸了我的头叫我不用买单小孩子一个人在这里大便不容易这厨房给孩子来多几个简单回家的路上眼泪掉了下来天气很冷但那天我的心穿暖 在哪里？从走遍世界各地。无论我人在哪里，把这一切都怀里。走着走着，其实没有输赢。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松懈。走着走着，其实没有输赢。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松懈。 Team Brand Panda Pack TWD East and the West Connecting all the dots culturally Team Brand Record 播放在你耳机里要求 Cookie 看着四个熊猫在这故事里我还是那个我抬头四十五度神奇的还是同一个 早上的六点半钟之前找你这首歌是王嘉怡 今 天温度十五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二台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上有白元浩陪着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 医管局公布六宗经入院筛查发现的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个案，其中明爱医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73岁男病人入院时要急救，情况持续恶化，寻日凌晨离世，个案会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该名病人前日同另外两男一女病人入住一个外科病房同两个内科病房时，经入院筛查结果呈初步阳性，其中53岁男病人同33岁女病人情况稳定，76岁男病人危殆，正接受隔离治疗。余下两宗个案分别来自仁济医院内科病房同埋玛加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病房，两个病人情况稳定。伊朗核協議相關方在奧地利維也納繼續就美國和伊朗恢復履行協議問題的談判，中方談判代表中國常駐維也納聯合國代表王群表示，談判朝著最終解決問題的方向迈出积极步伐，各方应该珍视谈判进展，聚焦制裁解除同埋经济聚焦制裁解除同埋经济保证等问题，力争尽早达成协议。王群话：注意到美欧喺解决伊朗关切嘅问题上作出一啲努力，以及美方日前决定豁免对伊朗民用核项目嘅制裁，中方认为咁样系朝住推动解决问题嘅方向迈出正确一步，中方同时希望伊朗能够迈出相应的步伐，双向而行，中方将会坚定支持谈判进程，同各方努力共同推动谈判早日取得突破。以色列表示，军方星期二在西岸城市勒布鲁斯击毙三名乘坐汽车的巴勒斯坦枪手，安全部门说被击毙的人全副武装，隶属巴勒斯坦武装派别阿克萨烈士旅，近星期曾经多次参与枪击以军士兵和平民的行动。总理贝内特发表声明，强调边个伤害他们就会受到打击。巴勒斯坦当局形容事件是丑陋的处决。阿克萨烈士旅证实三个人是他们的成员，认为事件是以色列持续犯罪的一部分，以色列应该负责。哥伦比亚中部暴雨引发山泥倾泻，至少11人死亡，35人受伤。现场是里萨拉尔达省的多斯克布拉达斯市。事发在星期二清晨时分，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民房被毁，消防和救灾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周边地区亦都派人参与救援。由于有河流泛滥，当局疏散几十户居民，又说不排除再出现山泥倾泻，呼吁民众迅速撤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最高气温约为18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如果大家是要同心協力和政府一起呢去建起这个围墙去堵截这个 Omicron 或者是将它呢是截断的话呢，其实就当然第一自己是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少去这些人多的地方。第二呢就是打针啊，因为呢刚才我都讲啦，虽然而家我哋都睇到都好欣喜，因为呢我哋嘅接种率呢其实係上升嘅。咁所以呢就係我哋都呼吁大家係打针。而第三样嘢呢係可以做嘅呢，就当收到我哋嘅强制检测公告之后呢，因为当而家仲有潜在嘅传播链，而我哋嘅追踪继续去做呢，即係话呢一啲有确诊嘅人士呢，佢可能曾经係去过呢个地方，亦都有安心出行嘅一个指示。咁大家就要尽快咧，系出嚟咧，系做检测先至得。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Situasi COVID-19 di Hong Kong telah meningkat drastis. Varian Omicron yang sangat mudah menular telah menyebar ke komunitas kita karena beberapa kasus kiriman, dan rantai penularan yang tidak terlihat mungkin telah ada di masyarakat. Hong Kong sekarang menghadapi risiko substansial wabah besar. Anda diperingatkan untuk mengikuti aturan jarak sosial, melakukan tes menurut pemberitahuan tes wajib, dan menerima vaksinasi COVID-19 sedini mungkin. Harap sebarkan saran kesehatan ini kepada orang yang Anda kasihi, teman dan kolega.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tentang COVID-19 dan vaksinasi, harap mengunjungi situs web berikut.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出面15度嘅气温，朝早6:37嘅早上，咁今日星期三啦，等我打电话俾阿 Kitty 嗌醒佢先。早晨啊 ，Kitty 醒咗未啊？ 醒咗啦，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听众。 唉，呢几日咧，我都发现咗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个人唔知点解好似有啲懒惰嘅感觉啊。朝头早咧起身，我觉得辛苦过上两个星期。 你咁叻啊！你就系呢几日咋，都有呢种感觉、啊。 好似咧多咗啲要挣扎嘅感觉，即系闹钟。好彩我闹钟咧都唔知几多个噶嘛，我通常都系校稳阵啲。佢第一个嘅时候咧，我即刻揿熄佢啊。到第三个嘅时候咧，先至同自己讲：哦，唔得啦，再唔起身迟到啦。跟住先至斯斯然起身。 啊、我覺得懶惰了，因為凍啫嘛， 係嘛？可能係啊。 我又覺得你唔會因為好似我尋日講嗰啲咩假期之後嗰啲咩 定啊， 因為我哋都冇放假，啊、我哋初一都有翻工。 你知我上個禮拜我先同阿鐘哥講咧，我話諗下諗下，其實我哋咧神光我哋冇收過爐喎， 冇收爐啊。 因為我哋上年聖誕節咧，即係啱過咗個聖誕節，其實我哋有放噶嘛，有放嘅原因係因為咁啱。24、25号咧，唔知24、25定26啦，呢几日其中两日咧就踩中咗星期六、星期日嘅，咁所以我个感觉咧就好似真系放咗个圣诞节啦。咁但系咧农历年咧，我哋系踩到正一正噶嘛，礼拜一、二、三、四、五嗰啲，我哋嗰啲初一就系星期一啊嘛，星期二啊嘛，初一。 星期二啊，系 啦。咁所以我哋系照翻工，咪表我哋冇收过劳咯。 系咯，所以你就唔会系嗰啲咩假期后遗症啦。我估都系同天气有关噶啦，因为。冻啊，都仲系几冻噶，我觉得朝头早仲要有啲湿、 啊， 即系嗰啲 湿 冻咧，可能令到你唔知系咪个人攰啲啊，重啲啊，湿气重啊嘛，嗰啲、 啊、 我哋成日话上年咧，喂呢排咁攰啊，系咪春困啊？可能都关事噶。 我哋可以将呢个字开始踢翻出嚟用啦， 又再用过， 又再用 recycle。 我想话呢排冻咧，咁即系屋企嘅动物。即係因為小豬佢比較年紀大咧， 咦係喎，我屋企只肥卡都係瞓多咗喎。 係啊，佢哋都凍㗎。咁你嗰只就因為都比較年輕力壯啦，亦都有 都得嚟七歲啦。 咁佢我又好少見佢會著衫嘅，但係小豬咧，佢一唔著衫咧就打曬冷震㗎啦喺屋企。係啊，咁我朋友咧就送咗一樣嘢俾我，覺得幾好嘅，好 sweet 嘅其實嗰樣嘢，佢咧就好似一件圍裙咁樣嘅，我哋著住，即係嗰個 嗰個設計好似圍裙咁樣著啦， 啊、 即係我哋著嘅， 我人著嘅。 人着嘅，咁主人着嘅，咁但系佢嘅质地咧就好舒服嗰啲靓毛巾布嚟嘅，好好软熟嗰啲，即系你当好似一啲好舒服嘅睡衣嘅质地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喺个肚嘅位置咧就有一个袋喺度嘅。 哎呀，百宝袋啊！ 系啦，咁如果你嘅宠物即系譬如猫仔又好，狗仔又好，即系成日都黐住你嘅话咧，佢就可以即系放入呢个袋底嗰度。譬如一齐坐喺 sofa 嗰度咧睇电视咧，咁佢又好似。即係好似袋鼠仔咁樣咧，就有個袋包住佢。咁我小豬咧，我淨係俾佢用過一次之後咧，佢就自己識得，即係我坐喺 sofa 嗰度咧，佢就識得捐入嚟噶啦。 哇！上咗癮喎佢。 係啊，好搞笑啊！我見好似叫做老貓袋，因為送俾我嗰個 個名咁衰嘅。 老係剔手邊一個姓老嗰老啊，即係好似係係啊，即 係 摸佢啊咁樣嗰個咧。咁因為送俾我呢件衫個朋友咧，佢就養貓養貓嘅。咁佢就話啊，睇下你嗰只小豬用唔用啊？ 你只小豬咁細隻，梗係用到啦。我屋企嗰只肥卡邊度可以擺到入去啊？ 係啊，你就唔得啦，小豬就得啦。咁我而家去認住咗嗰條筋咧，嗰條圍裙，一見到我著住咧，跟住佢就冲入嚟噶啦，好咁就几好啊！呢个好温馨噶，我觉得 系咯。我最近咧都见到有一个即系网上面见到有个背囊，我自己都好想买噶。咁系咩嚟嘅咧？就系、是一个可以装住狗狗嘅背囊。咁我见到咧佢嗰个示范嗰张图片咧，佢甚至乎咧又系摆咗只柴犬。咁我就、oh. 我都有 send 过，即系我 send 咗 message 出嚟，不过佢冇复我。我就谂住问佢咧，到底几多 key 都好嘅，嗰个公斤嗰啲狗仔摆唔摆得落啊？咁我谂住如果有机会行山嘅时候，可以带埋只狗仔。佢一攰嘅时候，我唔使好似抱住只猪咁样孭喺个背囊，孭喺个背脊嗰度，直接放喺背囊嗰度。咁佢又舒服，我又舒服。冇啊，间厂冇复我啊，几鬼衰啊！有生意都唔做。 你惊唔啱用系咪？买到翻嚟？ 唔系啊，我问咗佢噶啦，我想买噶，但系间厂冇复我啊。 哦， 系啊，几鬼衰啊！咁唔好理啦，搵我第二间咯，净系得佢有咩？ 上网搵我第二间咯。 咪咯，懒巴闭，唔好理佢。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再继续讲啦。 啊，拜拜。 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晨光百科。 好啦，六点四十三分。晨光百科，咁现在很多人喜欢行山啦，是不是？我自己呢都是行山的喜爱者来的。香港的山咧，好多大大小小咧都好中意去嘅。咁但系香港的山啊，有边几个最高嘅？唔知道你又系咪净系 up 到大帽山呢？大帽山咧就系高957米嘅。咁啊，位置咧就喺新界嘅中南部，大部分咧都系位于荃湾区噶啦吓。啊，到达咧就好简单嘅啫，可以由呢个城门水塘啊，咁啊经呢个悬矿坳咧就上去。咁啊，即系基本上就系麦理浩径嘅第七、第八段，咁你又可以咁上啦。如果唔系嘅话，你就可以 miss 咗呢个第七段。咁啊，城门水塘都有条石屎路咧 shortcut 嚟嘅，咁啊去到呢个悬矿坳。咁啊，行山嘅人士喜欢嘅话咧，咁啊，梗系经呢一个麦理浩径嘅第七段，可以上埋呢个针草帽啊，一齐讲噶嘛，针山、草山、大帽山，咁啊麦理浩径嘅七八段，咁啊。如果你驚辛苦嘅，咁你可以直接咧就 miss 咗針山同埋呢一個草山，咁啊可以喺呢一個嘅懸礦坳上去。你上懸礦坳，如果你好力嘅話咧，咁啊其實亦都可以直接喺呢個大埔嗰度上去，咁啊喺打鐵印嘅位置都可以上到上去啊嚇。好啦，第二高嘅山鳳凰山934米，位置就喺邊度咧？大嶼山嘅中部。咁啊，佢咧就比大帽山咧就矮23米嘅啫。但系因为大帽山啊，即系都讲啦，最高峰咧就系天文台同埋呢一个解放军嘅禁区啦。咁所以咧，如果市民啊去到香港最高嘅地方咧，就应该咧系可以去到呢个凤凰山山顶啦。 咁啊934米，要到达咧都好简单嘅啫。咁喺呢个昂平嘅宝莲寺上，或者东涌道白公坳上，我咧就喺呢个白公坳嗰度上多嘅。好啦，其次嘅咧就系大东山，大东山咧就系869米，咁换言之啊，超过900米嘅山，香港咧就得两座嘅啫，一个咧就系大帽山同埋凤凰山，大东山咧就系869米啊，咁佢哋位置就喺大屿山嘅东北部，咁啊东涌道啊白公坳上啦，咁所以其实你基本上白公坳上咧，你可以一次过玩晒呢个大东山啦，同埋呢个凤凰山嘅，仲有另一个办法咧就系譬如梅窝经南山上啦，或者咧就系东涌经呢个黄龙坑上啊，又得嘅。好啦，咁啊讲多个啦，四方山785米，咁啊大帽山嘅东脊嚟嘅，咁啊亦都咧就系我哋浩径第八段咧，亦都会咧就系经过呢一段嘅呢个峰噶吓。咁啊到达嘅时间啦，咁啊由呢个城门水塘亦都系同头先一样啦，喺呢个圆矿坳入我哋浩径第八段咧上山咁就得噶啦。咁啊有啲山咧，其实虽然咧就唔系话头三名啊头四名，咁但系其实都几值得去嘅，例如咧就系莲花山啦、妙高台啊。或者是二东山啊、三山台这些都是非常高的，都可以高到超过700米。如果想去一些600几的或者500几、600几，那我更选择更加多，例如是狮子山啊，又或者位于大埔的八仙岭啊。八仙岭通常大家都会经过这个黄岭，黄岭都高600几的，所以呢香港行山就非常之多。咁啊，有好多人就會覺得，喂，香港石屎森林、哦，其實香港行山咧，真係可以好厲害噶，而且咧，嗰、那個交通仲好方便添。 這晚看燈飾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足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装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等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当低温症我难抵抗，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停滞了怎承认，可否季节限定，牵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不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 场会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愿地向往。就算低温正我能抵抗，美如梦都如幻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只奢求心安。 这个时间洪家豪及时行乐，我回来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点洗手可以减低染疫的风险。 我明白晒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而家咧，即系除咗洗手之外咧，就多咗用呢个酒精搓手液嘅，咁啊，只手成日都系好似好干燥咁样，爆晒擦啊咁，咁又要搽翻多啲 cream 啦，咁但系掂两掂啲嘢之后，又要咧就再搓呢个酒精搓手液，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咧，我直头都系中意咧去洗手间度用碱液洗，好似个感觉就舒服啲啊吓。好啦，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最高气温18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喺今日朝头早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嘅职场 QL， 咁啊亦都咧就邀请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ycle 圆圆上到上嚟，咁啊同我哋讲下要啲乜嘢咧，就系得意嘅啊减压方法，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我想讲咧，想要大家学咧就系静落嚟。 我静我都好静噶， 系啊，唔系叫唔出声嗰啲叫静。 我真系讲以前读书唔出声嘅添， 唔出声嗰啲唔就净系代表静，佢系唔出声啫，系啦。但系我唔知佢脑袋谂紧啲咩噶嘛， 系啦。 咁、之前咧都有 个脑袋 系。我不知道，你自己才知道。之前都有分享过的，即是都会讲下呢，怎样去学习将透过一些的练习呢，在你繁琐啊很杂乱无章的生活里面呢安定下来。简单一点来讲呢，就是你怎样可以抽离一下你现在那些令到你会衍生压力啊，你会觉得好 好 拉扯啦，系啊，好辛苦嘅生活里边咧、啊，可以有啲喘息嘅空间。 哇，呢、這个好紧要、 啊， 系啊！原来今日咁正经，我喺度仲轻佻得滞，唔好意思。 所以我咪拉翻你翻嚟。 唔好意思，哲学我觉得咧系、我自己认为啦，系可以令到心灵用唔同嘅角度咧、去到调配嘅一种思想的藝術嚟嘅， 咁啊即係好，即係再拉闊啲啦，即係諗嘢嘅方法。 冇錯， 我淺層。 唔好咁講，係你繼續講，你繼續。 係啦，咁所以咧就雖然呢幾年咧仲有好多學者咧不斷去即係研究緊究竟正念啊、冥想啊、靜觀啊，係咪真係幫到一啲受情緒困擾嘅人、不過我覺得孤物論，又或者有啲人會覺得係咪宗教裏邊嘅一啲儀式啊咁。咁、但我諗呢一度咧，我會抽取翻佢裏邊可以幫到人嘅一啲信息先咯、但我覺得幫到自己嘅，如果就可以試一下啦咁。咁正念佢講緊嗰個即係最重要係察覺你自己一啲感覺啊、感受啊，同埋即係一啲你嗰個情緒啊。今日咧又好想，因為佢其實有啲練習嘅。今日咧就讲下饮食先，透过饮食咧点样可以进入嗰个正念啦，或者一个静观嘅状态咧咁样。咁咧好得意嘅，其实咧佢都有啲步骤嘅。我想分享一下呢个最 简单啊， 传统嘅一个讲正念嘅练习啦。佢其实你只要咧，首先预备一粒提子乾，你仔有冇食啊？ 有， 系啦，小朋友有小朋友 嘅。而家你做啲讲无厘啦，加我晨早流流好难俾粒提子乾你嘅、 啊。唔系，而家讲定先，你下次预备啊。 其他都唔得噶，擦纸胶都唔得。要包入口噶？ 有冇嚟？要包入口噶？擦 纸胶就唔好啦。 咁大家先由思想去进入呢一个正念嘅 exercise 先啦。咁点解话透过一粒够咯？唔使太多。 哲学嘅嘢好简单嘅、其实有阵时冇提子乾咧， 幻想出嚟 都可以有提子乾嘅。 咁、那个重点咧就系你要专注喺每一下你同呢而家呢件物件嘅一个感受啦、接触啦，你专注喺呢一个你而家食呢粒提子乾嘅事件上面。首先即成个状态、那个 exercise 就系咁样先，系啦。咁所以你准备呢粒提子乾，你摆喺个碟度、用手，首先你用手去摸下佢。 同佢傾偈啊？ 未洗住，你感覺 下。未洗住，有嘢驚喎，即係轉頭要同佢傾偈。 即係你幻想下，你拎住粒提子乾會係有咩感覺㗎？即係如果你 手指拎住一粒提子光。 我會， 我想你去練習，就係話你嘗試一下去形容一下呢一個感受。 嗯，好輕啦， 嗯， 好細粒啦，大個粒米啦，巢皮啦，有啲香味啦， 係啊， 同埋會檢視一下佢到底係咪我想食。嗰一種提子乾，你知道提子乾好衰噶啦，有啲硬啲，有啲酸啲、 哦， 可能呢一粒咧係飽滿啲、肥啲嘅，咁我中意食。 係巨峰提子做出嚟嘅， 唔一定嘅。 香韌提子做出嚟， 唔一定嘅。普通提子都有啲肥啲嘅， 係咪？ 係啦，係啊，都有噶。 或者佢黐粒粒嘅， 係啦。 呢、這個唔需要批評喎，你做得好啦，即係你講形容出嚟。 哎呀，你讚我啊！跟住咧， 即係柔軟嘅， 嗯， 佢凹凸不平嘅， 嗯， 呢、這個就係第一個 step 啦。 嗯， 你個練習就係話你嘗試拎起粒提子乾咧，學習去形容一下。由佢個外觀、形狀、色澤去形容。 嗯， 好啦，跟住啦，你睇下自己會唔會有一個想食嘅嗰個感覺？ 我同佢產生咗感情喎，我驚唔敢食佢。 咁如果你想食嘅時候，通常身體反應會有啲咩？ 想食佢嘅時候， 即係如果你想食一樣嘢嘅時候，身體反應會係點啊？ 個腦入邊會有一種渴望，同埋我想食嘢嘅時候咧，個肚會突然之間肚餓，會突然之間肚餓。 即係呢啲就係心理反，即係生理反應啦，甚至乎可能會有啲。 唾液分泌啦， 系啦，即系佢涌出嚟，我而家都有啲，系啊，之后准备食早餐啊嘛，系啊， 谂得咁开心。 咁但系咧，你就同自己讲，我要专注翻喺粒提子干嗰度先，系啦，跟住咧，你先至慢慢将嗰粒提子 干 带入口，你感受一下佢嘅，你又可以形容一下， 拎下佢外表咧， 拎下佢嗱，仲可以多啲噶嘛， 佢外表系甜甜地嘅， 系， 但系当我咬落去嘅时候，发现原来佢入边有疑似一粒核，咬唔烂。我决定唔继续咬落去啦，咁样 即系你可以啊，佢软硬度啦，即系佢嗰个甜香甜度啦， 酸碱度 系啊，或者佢你摆入去口之前，你可以闻到佢嗰个 香气 啦，咁样即系虽然佢只系一粒提子干，但系佢会你同佢经历咗成个过程之后咧，你觉得特别好味 哦。 其中即系正念啦，即系 正观 咧。都是在個飲食嗰個練習咧，希望你透過頭先一二三四嗰啲 step 咧，去多啲嘅形容嘅時候，第一你真係集中專注緊喺呢一件事上邊，無論佢係一粒提子乾定係一粒壽司， 嗯， 係啦，咁同埋呢個sorry 一嚿壽司， 一粒米， 一粒米，呢個同埋簡單啲咧，就係你自己進行，揾、一個室內嘅地方，盡、量少啲，因為咧你出到街咧，我哋之後下一集我會講下，你出到街咧又會係一個升呢嘅挑戰嚟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第一步咧簡單啲，同埋咧如果初學者咧就唔好逼自己話係咪太耐啦， 明白 一兩分鐘可以完成嘅呢件事。 香港人應該比較上容易嘅，因為大家都可能會中意食日本餐。我自己食日本餐嘅，其實一個經驗咧，同頭先你所講嗰個嘅正觀咧，係好有一種相似嘅感覺。即係譬如好簡單一個好普通嘅家常便飯嘅 set， 就係一碗飯啦，跟住可能有條魚啦，幾件黃蘿蔔同埋一碗嘅面豉，都係最普通嘅日本家常餐。喺食嘅時候，好多時都係自己坐喺度啦。 係啊， 然後你就因為日本人夾米啦，夾米嘅步驟啦。然後在條魚上面再夾嗰啲嘅魚肉啦，跟住擺落個碗嗰度。你每一個步驟其實可以好靜去到食，同埋去到品嚐呢一個嘅美食咯。咁所以你會令到嗰個食物咧係可以好食好多咯。 同埋佢會改善到你，因為壓力有陣時候你會有個情況，你有冇見到有啲人係會暴飲暴食？ 係啊。 咁呢個就係可以幫你去緩和翻個情況。 所以識得調節咧，對於食物嚟講啦。或者對於尊重食物，甚至乎食物嘅過程對自己嘅心理嘅反應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我哋下次再繼續講啊。 好啦，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大家，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物质式的活动达到每千克1400贝克勒尔，远超过每千克100贝克勒尔的日本食品安卫生标准。当局根据原子能灾害对策特别措施法指示暂停销售，并要求福岛县持续监测这种海鱼的辐射水平。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雲帶正覆蓋華南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最高氣温約為18度。晚上有一兩多雲，日間最高氣温約為18度。晚上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稍為回升。下周初氣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幾陣雨。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电脑病毒威力可以有几大？有一只叫做震网的电脑软虫病毒，竟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瘫痪伊朗核设施。究竟它是从何而来？又是哪个研发这种网络武器的呢？背后有什么目的？咁就要从伊朗重启核计划开始讲起啦。 有美国传媒报道指，伊朗2006年恢复已终止两年多嘅核燃料研究工作，喺纳坦兹核工厂安装大量离心机，生产浓缩铀，亦即系制造核弹嘅原材料。 但系纳坦兹核工厂长期离线嘅离心机，点解会被震网入侵呢？有专家估计，以色列间谍潜入并且植入病毒，亦都有报道指以色列设法令伊朗购入夹带震网病毒的离心机控制软件。 震网在2010年6月爆发，离心机设备被病毒控制后运行失控，最终高温自毁。但是伊朗技术人员并找不到出错原因，因为病毒不断向监控系统回传设备正常运转的假指令，更为自己设定了自杀日期。 有专家估计，震网病毒导致伊朗核工厂入面大概1000台离心机报废，占总数1/5。伊朗2010年11月承认核设施曾经被震网攻击，核计划最终要推迟2年。伊朗国内至少亦都有30000台电脑被震网感染。近年不少国家投放大量资源防御和发展网络武器，维护网络安全将成为保障国家安全一个全新而重要的领域。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艾祖儿， 迈向乐坛新纪元，点笑得你啊！快啲投票支持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北京冬奥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决赛，谷爱凌为国家队攞到今届冬奥的第三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有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先同听众一齐睇一睇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樣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各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各區附近亦都會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啊！ 唔知道會唔會落雨呢？ 我點知啊？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你問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咧，有阿 Irene 喺度。早晨 ，Irene。 早晨啊，小白。 哇，好耐冇见你咯。 我都唔系，我哋有见嘅，不过时间大家就可能唔系咁一致啦。 系啦系啦。 咁你早啲，我晏啲啲啦。 你通常都系晏啲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呢排劳动到你翻朝头早啦。 唔好咁讲。 系啦，咁啊，我哋望一望出边嘅交通方面系如何咧？ 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因為時間都比較早少少啦，都係較為靜一啲嘅。咁不過都有啲交通消息都係要話翻俾大家知嘅。 嗯， 講到咧，尋日黃昏嘅時間咧，就灣仔北嗰度啊，港灣道就因為部分嘅行車線咧就受到爆水管影響，去中環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咧曾經係封閉慢線嘅。咁啊，今朝早嗰度封路開翻㗎啦，可以行翻啦。 嗯， 咁啊，不過跑馬地嗰邊咧，黃泥涌道咁啊，部分嘅電車路軌有更換工程，經過時。间小心啊！咁就系黄泥涌道出去湾仔方向啦，近住皇后大道东交界啊，右线而家嗰度咧只系俾电车行，经过真系小心啊，唔好乱嚟啊，大家吓。咁啊，至于九龙方面啦，咁啊油麻地嘅西九龙走廊咧，就近住骏发花园嗰度有啲工程啦，来往方向快线都系封闭。仲有新界大围嘅积运街，因为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啊，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嗰段嘅积运街咧就改为单。单线双程行车嘅小白， 咁交通都尚算系 O K 嘅，喺爆水管啊，系啦，咁啊睇下夜少少交通方面会有啲咩变化啦，咁啊黐住我哋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啦吓，咁而家坐交通工具嘅时间咧，我自己都有个习惯啦，就系一上车坐低咗吓。 我若你係咪慢慢收？見有啲朋友真係嘅，即係好小心咧，即係擔心嗰個健康問題啊！咁啊，全部周圍都噴咗先至坐 噶。我都見唔少啊，係真係噴一噴張凳先嘅。咁我自己就想講嘅咧，就係唔單止係凳，我甚至乎係上車嘅時候啦，如果開頭有掂嗰啲扶手咧，一坐低咗或者企定咗咧，我都會。噴一噴隻手，搓搓隻手， 係咁佢好似安穩啲、安心啲 啊！一落車嘅時候，因為你知落車嘅時候，架車可能又搖一搖啦，或者你搭小巴嘅時候又要扶一扶住其他座位側邊嗰啲扶柄咧，跟住先至落到車噶嘛。一落到車嘅時候咧，又係要用嗰啲酒精搓手液，點都要搓一搓，而家先至安心。 呢個係最基本嘅。咁甚至大家即係如果你噴噴，講真真有時好難噶，即係咁。但係翻屋企有時啲衫你未必即日洗嘅咁。我知道即係外面超級市場咧，咁有一啲嘅噴劑咧，佢好似話即係俾你唔可以成日即洗嘅咧，都可以噴一噴消毒，即係吹一吹咁，咁啊更加好似安心。 係啊係啊，我自己都有啊，即係譬如外套嗰啲咧， 係啊係啊， 翻到屋企嘅時候，你外套唔會日洗噶嘛，咁你就會真係用頭先阿 Ray 所講嗰啲啦，超級市場都有嘅噴嘅，咁佢實嗰套係咩？ 即係吹吹 咩99.9%嗰啲消毒啊咁樣，咁佢講到明話可以殺埋啲病毒嘅，咁我啊信消委會啊，消委會有監察。拆噶嘛，睇下佢有冇商品说明啱唔啱噶嘛，咁佢真系杀到嘅。咁咪買佢囉，跟住咪噴完一輪，個人又安心啲。 如果可以就更加安心啲囉。 係啦，就係咁樣。咁大家留意住呢個防疫嘅措施啦。唔該曬 Irene 先。 唔該 曬。天氣方面問一問鐘哥啦。早晨鐘哥。 早晨啊小白。 係，咁今日15度嘅氣温啊嘛，出面你而家咪仲要穿住短袖衫先。 係喎，今日呢先講講個交通先啦，我又即係現場實測呢個交通啊。 係。 今日呢就稍微都係同之前一樣啊，即係車路面嘅車咧就少咗啲，但係咧又比假期嘅時候多翻少少啦。不過大家都係啊，可能啲學校都而家係Zoom堂啊，咁所以變咗咧就會少咗好多嘅學校嘅校巴咁樣啦。 咁但係陣間晏啲會唔會塞車呢？咁大家自己諗一諗啦，可能都會多返啲嘅返工嘅人士啦，因為而家都上早。 嗯、 好啦，講下嘅天氣呢，今日我出嚟嘅時候呢，風呢就有啲風啦，但係呢又未知去到凍喎、 哦、 好似有少少涼爽，咁我所以今日我選擇嘅衣服呢都係短袖 T 恤，你知我不嬲都係㗎啦。 其實你有冇長袖衫嘅中國？ 好似有一两件嘅，咁我选择咗一两件，即系选择咗件短袖 T 恤，咁另外咧就再着一件比较薄身啲嘅外套，我就咁样出咗嚟啦。 吓，系啊，你嘅装束就轻便啊，但系如果有啲朋友仔怕冻嘅话咧，或者凉少少都觉得，尖寒尖冻啊，就要着多件衫或者披翻啲颈巾稳阵啲啊。 嗱，呢个系啊，千祈唔好同个天气斗气啊！我成日觉得咧， 系啊， 如果你系本身比较系。易冻嘅或者易热嘅，咁你就因应翻自己嘅身体状况着衫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嗱，如果系哥哥姐姐揽翻条颈巾，戴翻顶帽，因为大风有时吹到个头就唔系几好。 咁梗系啦，喂，有太阳嘅时候咧，其实感觉又争好远。而家出面见唔到太阳伯伯翻咗工未啊？佢 而家都仲未，不过咧，佢就比琴日同前日咧勤力咗嘅。 系。咁 啊，就稍微光咗啲，因为之前嗰两日我咪同你讲灰冚冚嘅。 系啊，佢瞓觉啊嘛，瞓耐咗啊。 啊，今日有少少、啊，今日有少少、 啊。唔错啊，咁啊，大家都精精神神翻工啦吓，咁啊耳仔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我哋转头再同你讲啦，钟哥，唔该晒。咁啊，出边嘅详细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十八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噃。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咧啊会稍微回升噶，咁啊下周初咧见到气温啊再度下降，咁啊讲到咧星期日有几阵雨，咁啊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天文台头先嗰个都讲到啦，下周初气温会再度下降，即刻咧望翻个九天天气预报，哇见到星期一嘅时间即系2月14号情人节。情人節的時候咧，氣温就會回落翻落去14至18度，咁啊，係呢一日嘅啫嚇，咁啊星期二三嗰啲都係15度左右嘅，咁啊星期一嘅時間咧，氣温會可能又涼翻少少，到時咧又會再提一提大家咧就早著衫嘅啦。呢個時間先聽聽中醫有啲咩介紹。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註冊中醫陳佩斯。 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啊，咁我哋电话侧边邀请到注册中医师陈佩斯 Terry，Terry 早晨， 早晨啊小白， 最近咧都发觉有好多咧即系春天嘅事情出咗嚟啦，因为咧立春都已经过咗咯，咁唔知道咧喺我哋身体上面同春天会唔会有好多应该要对应嘅健康状况，喺中医角度我哋需要注意一下嘅咧。 嗱，其实春天开始咧，大家都会发觉好似阴阴湿湿啊、潮潮湿湿咁样噶啦，系咪？ 系啊，系啊。 冇錯啦，春天就代表咧有一個叫升發啊，即係話咧陽氣咧開始出嚟喎。之前我哋冬天啲動物咧都會冬眠啦、我哋就可能都要休息多啲啦。咁而家去到春天啦，春天就陽氣要出嚟啦。咁樣，咁除咗出嚟之外咧，我哋咧嗰個温度啦開始就慢慢暖啦。而咧嗰個濕度都開始出嚟，所以咧即嗰啲水氣都可以出嚟，所以就開始慢慢潮濕啦。咁、所以我哋喺嗰個身體上面要注意嘅咧，特別咧就要健脾去濕，因為好多人咧而家都會覺得哎呀呼呼落落啦，皮膚可能有啲唔舒服啊、敏感啊，或者甚至咧啲腸胃嘅問題，因為有冬即係而家。開始暖啫，但未暖曬啊嘛，就比較凍嘅時間咧，嚇腸胃又唔係幾好，容易肚屙啊嗰一啲，咁所以呢一啲咧，我哋都係要注意一下噶。 哦，哎呀，我係腸胃唔好嗰批嚟噶。 係啊，特別嗰日你容易去唔到洗手間，定真係容易劈啊咁樣嗰啲咧？ 係啊係啊，我係後者。 係啦，嗱咁點解咧？因為好多時咧，同我哋而家個飲食習慣有關啊。即係香港人就比較忙啦，咁成日都可能出街食咧，咁嗰、那個。食物嚟讲比较油腻一啲，咁、甚至系中意食啲即食嘅嘢，可能咧，哎呀，口干喎，落楼下即系便利店，可能去买一啲饮品啦，可能都比较冻啦，呢啲直接咧就会伤咗嗰个脾胃啊，咁、脾胃唔好咯，我哋消化唔好咧，就好容易咧出现一个洗手间即系唔喐，一系咧就哎唔做啦，个脾胃话啊唔做嘢啦，咁于是就放晒出嚟咁样咯。 哦，佢哋会咁样噶，啲脾胃会罢工噶。 系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对佢好啊，即系系嘛，你要对太太好，对身边人好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 所以咧，我哋都要对我哋嘅身体好，如果唔系佢哋真系唔中意我哋噶啦 吓。哦，我有听过咧好多嘅讲法啊，就话咧嗱，东南亚人咧因为天气热啦，咁所以佢哋就食好多辣椒咁啊出汗，咁啊顺便咧系可以带走啲热啦，同埋去埋湿嘅。咁而家我哋讲春天啦，都系好潮湿噶嘛，身体都系好湿嘅。唔知道我咁中意食辣椒嘅人，食得多辣椒系咪真系？可以帮助我带走埋啲湿气嘅咧。 嗱，食辣椒当然系有啲帮助嘅。咁因为咧，佢食辣嘅时候咧，辛辣咧，即系有种向上嘅作用啊。咁所以咧，同呢一个春天都有少呼应，真系将啲阳气整出嚟。或者啲热嘢嘅时间咧，我哋成个身都会比较暖啊。 系啊系啊。 暖嘅时间咧，咁当然啦，你话啲寒气容易走啦。如果出身汗，当然啲湿气会走。但系有样嘢留意啦，如果我哋成日都食啲辣嘢嘅时候咧，始终辣嘅嘢咧，其实就系一个对于嗰个脾胃嚟讲咧，都系少少难度，要个脾胃要消化多啲嘅，即系都系难啲嘅。咁而另一样嘢就系咧，春天咧虽然系嗰个阳气咧气即系要系往外升啦，咁但系咧我哋不停向上升嘅时候咧，下面就越吉噶咯。咁、所以咧，嗰个肾都会弱一啲噶，即系如果我哋不停食啲太多辣嘅嘢啊，即系啲气向上升，咁所以我哋都要顾一顾，就系一定要补下肾咁样嘅喺春天嘅时间。 哦，咁点样做会比较好咧？如果要补肾方面， 嗱，补肾最我成日都讲咧，最平又可以最贵嘅方法咧，就系瞓觉嘅。 吓，系啦，好啊，好啊，呢个我中意啊。 但你迟唔迟瞓啊？ 我好迟瞓，我12点先瞓，同埋4点几起身嗰啲人嚟噶。 哎呀，其实咧，我就如果你咧嗰四个钟咧真系瞓得好冧咧，其实有可能都足够嘅。咁但系咧，有啲人唔系话哇瞓就瞓到噶嘛，系咪先？咁可能要培养下情绪嘅话咧，咁即系时间嘅话咧，咁如果唔能够即刻瞓得着啦，即系喺医学角度嚟讲咧，大约半小时啦。如果你过咗半小时都唔系好瞓得冧嘅话，我哋就叫做失眠啦。如果瞓得唔好咧，咁咧嗰个就好似我瞓觉，其实就好似我哋插电咁样，即系电话要插电咁样。咁所以你瞓得好嘅话咧，个电话插够。咁啊，第日可以用咯。咁如果我哋瞓得唔好嘅话咧，咁代表喂，唔够气血用噶咯，咁所以第日就会好攰啦。咁亦都咧，用啲气咧出唔得，即系冇气用咯，出唔到嚟咯。咁所以咧，瞓觉系好重要嘅，瞓得够都好重要嘅。 哦，咪头先 Terry 咧，其实节目开头嘅时候咧，都喺度讲话，呢、這个潮湿嘅天气对于好多人就系呢一个嘅肠胃啦，或者咧就是、皮肤嘅有啲问题嘅。我皮肤咧就好彩啦，咁啊冇乜嘢嘅。咁但系有啲听众可能皮肤上面喺春天都遇到好多嘅困难，咁我哋应该点样帮佢咧？ 嗱，其实咧，我哋当然咧就要少食一啲肥腻嘅嘢，因为咧，譬如话味精好重啦，人工添加剂比较多嘅呢啲嘅食物咧，咁咧对于我哋脾胃负担系加重咗噶，咁、所以我哋真系要戒下啦，零食啊呢啲要少食一啲啦。咁啊，头先讲瞓觉都好重要噶，因为我哋瞓觉瞓得够啦，其实我哋气血够咧，咁可以提升翻我哋自己嘅恢复能力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譬如可以食一啲咧，我哋常見一啲嘅去濕嘅食物啦，例如雲苓啊、白術啊、陳皮啊、薑啊呢一啲咧，都可以即係攞嚟煲下湯。咁當然啦，如果即係好唔掂啊，我哋揾啲醫師幫手啦，要。 我成日都即係諗啲叫懶惰啲嘅方法嘅，煲湯咧都好多工序啊。咁我見到好多uncle auntie 咧，佢哋好中意咧就係揾啲可能藥材啊，或者好簡單嘅食物啊，去到咧焗下水嘅。有冇啲嘢焗下焗下，其实都系几啱呢啲春天嘅焗完之后咧，可以去少少湿嘅咧，意思。 其实都可以嘅，薏米啦，嗱，生熟薏米咧，佢都有少健脾同埋咧个去湿嘅作用嘅。咁而另外咧，都可以加块陈皮同埋姜，咁加强一个温中，即系暖脾胃嗰个效果啦。咁我哋一般如果焗水咧，最好用100度滚水啦，煲好啲嘅。咁你话真系再懒惰啲啦，咁样咧就起码就要焗水啦，焗到咧即系反复去冲到咧冇味咧，咁样就可以噶啦。 哦，咁啊，春天咧其实都系咪湿疹经常都出现一个嘅大嘅问题噶？其实 系啊，湿疹其实都是一个皮肤敏感嘅问题嚟讲咧，最麻烦嗰种啦。因为咧嗱，湿疹咧有几个状态嘅，一咧就真系湿啦，即系咧佢可能流一啲黄色嘅水出嚟啦。一系咧佢就好干啦，咁样啦。咁而咧大部分都系好痕啦吓。咁你叫好痕咧，好痕咧就因为啲气血行多得好唔顺畅，咁我哋就会痕噶啦。咁而咧嗰个皮肤面头咧，佢有啲湿疹，有啲黄水，就系一啲唔要嘅水，即系我哋所谓嘅湿，即系身体唔要嘅垃圾咧，积聚咗喺呢度啦。咁而导致到咧好嘅气血。 就是、去唔到嗰個位置，咁所以冇好嘅氣血去滋潤咧，嗰個就會好乾噶啦，所以又濕又乾就係咁樣解啦。 哦，咁係咪即係多啲搽 cream 啊？定還是係真係中醫方面咧，有一啲嘅又可以盡可能都敷一敷啲皮膚啊，或者定係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舒服啲？因為痕咧好難搞，一定會拗嘅。有冇辦法令到冇咁痕咧？ 嗱，我哋咧首先就之前仲做咗瞓下覺啦，例如頭先講嗰種飲下薏米啊、陳皮啊、薑呢一啲咧都有啲幫助嘅。咁、而咧濕敷非常之好啊！如果係濕敷咧，當然係要用一啲譬如乾淨嘅水啦，又或者搽一啲水性嘅 cream 咧，都係有幫助嘅。因為水性嘅 cream 咧，其實佢就可以咧係局部滋潤翻，令到嗰、那個即係補充稍微補充翻嗰、那個皮膚嗰個濕度啦。咁、但係咧都要點解咧要經常去做咧？因為嗰個身體自己嘅氣血未能夠去補充翻啊嘛。咁、所以真係要 keep 住去搽嘅。咁如果話真係拗咁點算咧？我都會提議嗰個啲病人就話嗱，一係咧你就隔住件衫拗。一系就搽住 cream 嚟拗，咁咧将嗰个损伤度减低啲，因为好多时已经皮肤咧即系湿疹已经有损，即系有破损嘅，其实已经容易即系细菌感染噶啦。即系如果咧忍唔住再拗咧，又更加容易损咧，咁嗰个伤口越嚟越多咧，咁就好麻烦啦。 哦，我话即系愚昧啲问最后一个问题啦。其实做运动成日都话血气行得好啲啊，个人会健康啲啊。如果喺呢一方面春天嘅时候做运动，系咪又可以去湿啊，又可以令到我哋皮肤咧又可以健康啲嘅咧？ 絕對有幫助噶，小白你問得好好啊，因為咧佢喺《黃帝內經》嚟講咧，都建議我哋喺春天嘅時候可以多做運動噶。咁而到做運動嘅時間咧，其實真係令佢氣血去行、去喐同埋去出汗，所以呢個正正係符合翻咧嗰個春天嗰、那個蒸發咧嗰、那個特色特質啦。 咁樣咁就啱啦。咁大家聽完之後咧，就冇乜藉口啊！喺春天嘅時候就喺度懶洋洋咁啊，越懶咧個人咧就越攰啊！快啲起身啊，晒下太阳啊，做多啲运动，血气行得好啲，个人都健康啲啦。好啦，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Terry， 唔该晒你，拜拜。 我客气啊，拜拜。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奏，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在猫山呼出气概，拔掉带卡通得个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做，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性本不需竞赛，不补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见到妈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 间揾嚟卫兰一首嘅歌《Good Little Miss Janice》。出面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咁我哋转头7:30翻嚟，继续嘅，今日贴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安第一线，逢星期一至五早上都由6:00陪伴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 今日系2月9日，星期三，农历正月初九，适宜作灶。 吓、啊，好啦，唔使咁紧张。 今日忌祭祀、祈福、安葬、安门，如是物取。 仲话唔使紧张， 轻松啲，心情自然会靓啲。今日都系国际牙痛日， 我会小心护理自己嘅牙齿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最新的防疫措施，新加入6个表列处所，包括宗教场所、商场、百货公司、超市、街市或市集、理发店或发型屋。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到今个月24日凌晨，其中宗教场所和理发店或者发型屋今个星期四起关闭，直至24日。限聚令由4人收紧至到2人，并且首次适用于私人处所，禁止2个家庭以上在私人处所进行跨家庭聚会，照顾者可获豁免。疫苗通行证措施预计今个月24日推行，进入相关处所要用安心出行和出示疫苗接种记录。而餐饮处所会推行先导计划，如果有人没有符合检测要求，定额罚款由5000元增加至10000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要使用强力手段，目的是要保护香港。加拿大跨境货车司机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的示威行动升级，大批货车堵塞连接美国的一条主要桥梁，大桥的来回方向一度全线封闭。这条桥是美加之间的重要贸易枢纽，每日有超过40000人次和价值超过3.2亿美元的货物通过。大桥通往美国的行车线其后重开，但汽车仍然未能够经大桥前往加拿大。管理大桥的公司说，国际贸易需要恢复，呼吁官员迅速行动，以体现相互尊重的方式尽快缓和局势。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较早时回应持续超过10日的抗议活动，批评示威者试图封锁加拿大的经济和民主，认为示威应该停止。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就认为，封锁桥梁的行动已经超出只是关注疫苗的范围。法国总统马克龙应德国总理索尔茨邀请，由基辅转到柏林，与索尔茨和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重点探讨乌克兰和周边地区安全局势。索尔茨说，维护欧洲和平是三方共同目标，三方都希望防止欧洲出现战争，又认为在目前外交局势日趋紧张的背景之下，与欧洲伙伴展开密切交流至关重要。马克龙强调，欧洲的和平是欧洲大陆最重要财富，必须受到保护，又说各方最近几日正是尽一切努力划船，同时保持与俄罗斯的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带开始多车嘅。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段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嘅。而骏发花园嗰段嘅西九龙走廊来往方向都有工程嘅，咁啊，快线封闭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下。路面方面，港岛湾仔港湾道较早前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慢线系有封路措施嘅，今朝早封路重开噶啦。咁仲要提下大家咧，就系、是、新界嘅大围嘅积运街，因为爆水管嘅关系，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嗰段嘅积运街需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倾尽所有去做好每件事，用心专注就是力量。相信自己呢份信念，传承落去，困难不会令我哋却步，坚持前进是唯一的方向。ICAC 都有同样要坚守的价值，守护廉洁香港，坚决反贪，从未改变。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吴渣剑。全炸咪 Team Brand Panda Pack TWD East and the West Connecting All the Dots Culturally Team Brand Record 播放在你耳机里，要求不给添加四个胸部在这故事里，我还是那个我，抬头仔细无路生车的还是同一个梦，我本来手里拿着剑变成了麦克风，大调里对我 Say it Jackson went from China cause this is my home。 走着走着其实没有所谓，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熟悉，走着走着其实没有输赢，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输赢。 由运动员成为歌手，令他有今次作品《手中的剑》成为麦克风的主题。有努力打拼感动自己的时候，亦都有思乡的种种情绪。作曲填词编曲 Jason Wang， 监制 Jason Wang， Isaac Hand Gingerbread。 记住我，我的故事，那你的呢？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嘉尔 Jason Wang 的《王嘉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抗疫情报站，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精灵一点，由专家同你讲疫情下的血压管理同埋其他健康资讯。 第五台香港暖流，专家提提老友记抗疫须知，仲有好歌同你打打气。 普通话台嘅新紫荆广场，有唔同嘅专家同你追贴疫情嘅发展。 当然仲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抗疫资讯啦。 疫情上边， 关心依然， 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啊，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79%。咁啊，搵埋电话旁边啊，欧出嚟倾下偈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啊 ，Kitty。早晨，钟哥啊。 点啊？ 喂，讲下呢一个先啦。琴日好似喺嗰个速展铺头门口咧，就大排长龙。 哦，因为惊冇得剪头发系嘛？ 系啦，咁我啊经过啦，屋企楼下都有，因为要都要买啲物资啊，即系蔬菜啊，送啊，翻屋企煮下饭咁样啦。跟住就经过，咁我问一下啲门口啲朋友仔啊，究竟哇系咪真系咁迫切需要剪头发啊？咁原来咧，大家最惊嗰样嘢咧就系可能廿几号啊，或者可能都未有得开翻个发型屋，咁所以咧就有十多日。唔止十多日，可能隨時廿多日咧，冇得剪頭髮。咁我見咧排隊嗰啲咧，好多係男人嚟喎。 男士多，女士都冇男士剪得咁密嘅正常。 因為男人短頭髮，佢長咗少少咧，你就會好過佢啲頭髮唔整齊啊嘛。 係啦， 女士譬如阿 Kitty 咁樣，你都長頭髮，其實你長多少少又唔覺噶嘛。 唔覺啊，不除非你係留音咯，即係前面留音咧，咁啊會容易篤眼啊。即係後面長，其實就冇乜所謂嘅，係啊。 我咧就即時喺度諗。其实男人都系留长头发啦，根据你哋头先咁样讲， 系啊，见到网上面好多长发嘅男星嘅照片啊， 而家都要。 喂，嗱，我咧人生又未试过留长头发，钟哥啊试过啦，依家啲长长地，我想问一下你啦，究竟男人留长头发容唔容易打理咧？嗱，如果系容易咧，其实大家唔需要一窝蜂咁样，因为好似今日先系最 last moment 可以。即系停业之前去剪头发啊嘛，咁估计咧今日啲发型屋啲老板啊员工啊全部都系手忙脚乱噶啦咁样，咁我先问咗钟哥先，喂，如果男人长头发系易打理或者其实都冇乜嘢啊，其实都 OK 啊，喂，大家不如试下个新嘅造型啊，你点睇咧，大佬？ 我自己咧总之最难搞咧就系唔长唔短嗰个时间， 嗯。 嗰陣時咧就嗱，你剪又唔係，唔剪又唔係，跟住好似正話 Kitty 話齋，篤眼嘅時候你又唔慣，係呢個狀態嘅啫。如果咧你好短頭髮咧冇嘢咯，譬如你即係鏟到毛毛頭冇嘢啦。如果你留到長咗過眼睛之後咧，其實冇乜嘢嘅，反而咧你好易打理，你只要你肯朝早每日洗下頭，其實就 OK 噶啦。 我都有少少心動 你想啊？ 唔系啊， 你有冇用啲 app 嚟试下你长头发系点嘅样先啊？ 我估到，我都话朝头早笑声笑声满载温馨，梗系俾啲开心啲嘅嘢大家去想象下同埋谂下。喂，你估喺神光入边嗱，钟哥试过长头发，我同小白长头发 ，Kitty， 你点睇啊？ 你同你哋三个男士 系啊。 我有冇试？ 唔系啊，阿 O 有冇试过？ 阿 O 嘅冇试过啦， 即系僆仔时代都冇试过。 冇啊，唔系，因为学生时代咧就唔可以留长头发啦。我哋男校好严，跟住到大个咗咧又冇乜留，又好似唔系好 冲动啊。 系啦，咁样咁所以即系我都喺度谂自己嘅面型夹唔夹我嘅发型，发型夹我嘅面型，即系撞到砰砰声。咁好难搞喎，系咪先？ 系啊， 你觉得点咧？ 所以我咪话你搵个 app 嚟砌一砌， 试一试先啊， 试睇下接唔接受到先咯。唔系，我同意钟哥头先个讲法嘅，即系女仔留长头发咧，都有一段时间系特别难挨嘅，就系咧去到肩颈嗰个位嘅，佢会翘起啦。首先，即系因为你嗰个颈成日喺度即系有个弧度咧，去到棘住咗个头发啦嘛。咁你嗰阵时扎又唔系，即系扎你又要可能要落颈。因为你即又未够长，咁但系你挨过咗嗰段时间咧，就即系你就觉得可以扎起去啦。不过我觉得长头发最麻烦咧，就系冬天洗头嘅时候啦。 冻啊， 系啦，洗完之后你要即系一段时间吹干。虽然而家即系市面上嗰啲风筒都可以去到好劲嘅，系啦。咁不过因为我以前咧最长头发嘅时候咧，细个啊长过腰啦，试过长过腰啦。小朋友嘅时候，梗系觉得即系越长头发越靓噶啦，唔知点解又即系可能睇得洗头水广告多。 咁你嗰阵时长过腰都唔等于你头发长噶，你嗰阵时矮啲噶嘛？ 唔系咁，但系比例上系长噶啦嘛。 比例啫，你而家头发可能长过以前噶嘛？ 比例上系好长噶啦嘛，已经可能嗰阵时即系中意杨采妮啊，嗰把秀发真系不得了啊！ 不要喺你面前， 太长头发啲女仔好恐怖啊！我自己 觉得。而家睇翻就梗系啦，嗰阵时就梗系唔觉啦。咁但系嗰阵时我妈成日都会劝我剪。咗啲头发佢嘅，因为佢会即系细个时候，佢会即系督促我即系冲凉洗头啊，吹干啲头发噶嘛，咁啊吹极都吹唔干咁咯，把头发，所以我都觉得适可而止啊，呢啲过犹不及啊。 不过亦都奉劝啊，即系如果你系同你嘅伴侣一齐住嘅，特别系男士，千祈唔好最近同你嘅伴侣讲话，哎呀，发型屋闩咗，唔知点算，你千祈唔好讲呢句，因为通常咧，嗰位女士都会话。 冇问题啊，我帮你剪咯。嗱、啊，佢一讲呢句你就大件事啦。 系， 你俾唔俾佢剪咧？嗱，你开咗口，佢话你话唔俾，佢又会嬲。 吓， 你话俾你又大件事，所以最好就唔好提呢个话题。 喂，不过咧，嗱，你哋头先讲长头发，好似我自己身上啦，即系我谂前身先啦，即系唔好 work。咁啊，唉，不如 skin head 啦。嗱 ，skin head 咧，我试过啊，其实细个咧， 系咩？ 剪得好短好短噶，可以，但系咧。我經歷咗兩三次之後咧，就麻麻地。好記得咧，嗰陣時興 skin head 咧，坊間咧都好多嗰啲叫做剃刀啊，專係定咗一個volume， 即係可能兩寸三寸，跟住就留翻幾多，跟住就係咁鏟鏟鏟鏟鏟，咁就已經可以剪頭髮啦嘛，即係自己喺屋企就已經鏟得到啦。 我明啊，因為我學幫寵物剪毛咧，佢嗰個頭都係咁啊，即係換嗰個兩 mm 五 mm 嗰啲咧，就知道你剃完之後剩翻幾多啦。 突然间你讲完用帮宠物剪毛，我觉得自己铲自己的头 变成一只宠物， 仲帮宠物难好多，啲毛咁长。 我依然是充满正能量的，咁我讲翻我个铲头先。咁我嗰阵时铲啦，佢 OK 嘅头铲头嗰两三次，到第三四次开始咧，你就好快觉得自己的头样衰啊， 系 因为咧。嗰啲 skin head 咧一長少少咧，你即刻覺得自己啊好唔順眼啊，啊好唔同啊，啊好哎呀好核突啊，咁啊你同埋即唔係次次鏟嘅手勢都鏟得咁均稱，有陣時會鏟歪咗，或者有啲位凹咗落去，或者有啲位用力少少咧，其實你好難自己幫自己鏟頭係鏟得靚嘅咁樣，咁所以唉嗰、那個位置我又有少少卻步。鍾哥有冇試過鏟 skin head 咧？試過，捱唔到一個禮拜啊！點解咧？就係正話歐華就係佢一長嗱，你一係短頭髮，你啱鏟完嘅時候條條咁長，梗係好睇啦。到佢鏟完之後，刮咗一個禮拜，某幾條或者某一部分咧，佢長咗啲，又豎起咗。跟住咧豎起咗，你個見到個頭咧就好似好奇怪咁，一個樹林咧有啲草啊長啲，有啲草短啲咁樣，咁你就好尷尬 ，gel 又 gel 唔到，剪又剪唔曬。 嗯，同埋我自己個頭咧，左邊啲頭髮快過右邊頭髮長。 哦，係咩？ 我經歷咗幾次，所以咧每咧就算你鏟得好均稱啊，或者好 balance 咁樣，成個頭圓碌碌咁樣啦，到最後咧都會斜斜地啊，或者咧。即系岩沉啲啊，用呢个字眼就啱啊。咁所以，唉，嗰、那个位置又有少少放弃。咁所以，唉，都可能近排戴帽咯。 唔系你多啲习惯拗翻自己右边头咯，多啲拗下佢，按摩下佢。 嗰边血液循环好啲，可能巴 生翻长翻啲啊。 不过啱嘅阿 O， 即系可能即系呢排大家如果修剪唔到头发咧，都多咗人戴帽嘅喎。 系啊， 不过自己再睇下，趁住呢个机会会唔会啊可以揾到一个新嘅发型，原来都几适合你嘅面型喎。 系 咯，好唔该晒阿 O。 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诞生。生理有数百个自产。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想求尽？ 慢慢变重。 分啊！早晨啊，小伯。 早晨 ，Kitty。早晨，钟哥。早晨，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头先听你哋讲呢个头发咧，我忍唔住再讲多少少 咩？ 因为点解咧？其实即系而家见到大家就去排队剪头发啦，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其实头发可以自己剪咧？ 系 系啊，嗱，自己剪咧，原来咧 你敢唔敢啫嘛？ 啊，有好多唔同方法咧，原来喺自己剪头发嘅时候，同人哋剪头发，或者头先 Kitty 所讲嗰啲同宠物剪头发咧。是有不一样的技巧的、首先第一呢，我们就要准备定一把工具很重要啦，是不是？那把铰剪呢就不是平时我们用开的铰剪，那也都就不要想着喂、如果我要自己帮自己剪少少的，就买把发型师很劲很利的铰剪、就其实不用住的，因为自己帮自己剪呢有很多是盲点在这里，就跟人剪呢就不一样。首先呢应该买一把呢就是那些叫牙剪啊，咁、牙剪大家知咩啦？ 剪碎啲头发嗰啲系嘛？ 系啦，剪碎啲头发嗰啲，因为咧其实如果你用牙剪剪嘅话咧，其实你系逐少逐少剪自己嘅头发，咁亦都咧系可以保障到自己就唔会一次过咧一剪剪一大执啊嘛，因为一次过剪咗一大执嘅话咧，其实就补唔翻嘅，咁你又要等佢再生过，又或者咧就系等迟啲发型嗰个开翻嘅时候咧，就揾你发型师就又。即係按因應住你短咗嘅部分，又再幫你 set 嗰個新嘅髮型咁樣。咁牙即係其中一個啦，同埋頭先咧，其實阿 Kitty 都有講話 ，O 講嗰啲咧就係嗰啲鏟啊，嗰啲鏟咧頭先咪又係提咗話有幾多幾多厘米幾多厘米嗰啲咧，就可以用嚟收翻兩邊嗰啲嘅髮鬢位，特別係男士，因為男士最麻煩咧就係、因為側兩邊咧都生得都幾快啊，咁有陣時係嗰啲位咧就蓬鬆得滯。咁但係原來咧坊間有好多人咧係中意自己剪頭髮，就算唔好話而家唔到髮型屋都好啦，咁但係佢哋都鍾意呢有自己剪頭髮嘅習慣嘅，咁佢哋有幾個最重要嘅錦囊呢，咁可以 share 俾大家喎。第一個呢就係當我哋剪頭髮嘅時候呢，好多人就因為我哋自己出去剪頭髮就話搭晒戴晒嗰啲披肩啊嗰啲防頭髮嗰啲嘢啦，但係佢哋呢其實呢就話如果剪頭髮呢就好容易做咗個錯誤嘅動作，就係、你會烏低身、因為你烏低身你諗住啲頭髮呢就直接 跌落地 方便啲，又唔使整到自己嘛，咁啊会容易啲搞嘅。咁但原来呢个咧系其中一个大忌嚟嘅。 点解咧？ 因为当你一乌低身嘅时候咧，其实你啲头发因为按照咗地心吸力咧，你啲头发会向前拱咗。 系。 咁你剪嘅时候，就算你原本已经预好咗、预啱咗个位咧，都会因为你乌低咗个身，啲头发咧就走咗位。你一吸落去嘅时候咧，就有机会咧就剪错晒啦。咁你一起翻身嘅时候，你一望翻块镜咧。 咁你就发个弊家伙啦。 所以系咪要着嗰啲兜兜衫啊？ 系咯，专门剪头发嗰啲啊。 嗰啲兜兜衫，我仔仔都有一件啊。 嗯。 咁我仔仔嗰个就因为我哋帮佢剪啦。咁我哋帮佢剪嘅时候就笠咗落去，跟住就好似有个兜喺条腰嗰度咁样嘅。咁一路剪咧，头发就跌落去个兜嗰度咁样。 咁你个仔有冇投诉啊？ 冇啊。 即系佢出街有冇俾人笑啊？ 佢好满意啊！ 真系。 佢真係好滿意啊！ 哦、因為呢個年紀未識分靚唔 靚，佢未睇過個世界， 係啊，佢未知道咧。呢、這個世界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發展， 什麼叫做被人笑咁樣，佢未知。 同埋咧，好多時細路仔好似我弟弟咁咧，佢可能應該有 concept 咧，就係所有人嘅髮型咧係唔需要點樣特別大搞嘅，天、生出嚟嘅。可能梳完個頭咧就會攣嘅。長頭髮嗰啲扎嘅咧就淨係扎起佢啫，都唔使特別點樣搞嘅。顏色咧都係生出嚟嘅，可能都會咁諗啊。 你講嘅小白啊嘛，小小白啊嘛。 係啊係啊。 喂，但係佢而家翻學之後，佢啲同學同佢講開，佢咪會好好奇咯。 佢好耐冇翻學啦。 啊，又係喎。其實佢冇乜翻學不滯嘅啫。 係啊，佢有翻學，不過佢淨係上堂，就少咗同啲同學傾下偈。 係喎。 咁你啲傾偈都學好多嘢噶嘛。係啦，咁佢就少咗嗰 part， 咁啊變咗淨係吸收咗書本上。 所以你好紧要啊！你同佢讲咩，佢信晒噶啦。 系啊，我同佢讲咩，佢信噶。好啦，第二个秘诀，除咗就系头先讲嘅就唔好乌低身之外啦、第二个方法咧就是、一种叫做渐进式修剪，逐少逐少剪。同埋其实我哋可以将个头咧分咗咧就系前、中、后三个嘅部分嘅、你咪见到好多发型师咧，佢咪中意攞个夹夹住，其实佢哋都系做咗呢个步骤嘅， 系 将你个头咧就分开几个唔同嘅部分。咁如果你话 系 自己喺屋企嘅，咁你咪搵嗰啲大啲嗰啲夹咧，你都可以夹起佢。咁你就起码你分咗嗰啲嘅位先，咁你咪逐个位咧去到 KO 佢，去到处理佢，咁你个头发咧就容易啲 handle。因为你一太多嘅头发嘅时候咧，你会好容易咧会剪开咗，剪埋其他区域嗰啲嘅头发嘅。咁呢个咧又系好容易犯一个错误嚟噶。头先话嗰个渐进嗰个咧，就每一次，因为我哋自己帮自己剪咧，如果唔系咁熟手嘅时候咧，我哋都系逐少逐少剪，宁愿有耐性。因为咧原来有好多人咧网上面都见到就系佢哋自己帮自己剪头发嘅时候，由于太过急啊，成日喺度谂住如果逐少逐少剪咧，就要好耐嘅时间啊嘛。结果咧就一嘢就剪咗落去，跟住又系后悔嘅，因为呢个永远咧都系最容易犯一个错误，就系剪咗咧就恨错难翻啦呢个，咁啊渐进式咁样去剪，好啦。另外咧仲有一个秘诀咧就系咩咧？要镜，记住成日望住块镜，因为啲人原来自己帮自己剪头发，剪下剪下咧就会净系靠嗰个感觉，去到摸下个头发仲有几长。而忘記咗咧，望住咗塊鏡，原來會犯呢個錯誤。 但照得塊鏡多咧，會唔會變成自戀噶？即係望下望下，望得多咗咁樣。 如果自戀嘅話，咁你咪可以一路望住自己嘅時候，越嚟越愛自己，你咪越嚟越錫住把頭髮咯。 但係嗰個難嘅地方咧，係當你望住塊鏡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距離，即係你對眼望塊鏡嘅距離，同你自己隻手摸住執頭髮嘅距離咧。是有啲唔同嘅、即係你以为你剪緊你望住塊鏡， 其实冇係呀係呀。 其实原来未到嘅咁样。咁呢一个係困难嘅。同埋我想讲呢，即係揸教剪呢，呢个係即係如果你好有要求嘅话呢，係必须要学嘅。如果你平时就咁攞住就算係一把牙剪都好啦，你好似平时剪纸咁样插咁样插落去呢，你都係会有一条好 sharp 嘅痕嘅呢个头发。咁其实如果你正確揸教剪嘅方法呢，係你定住咗之后呢，只係喐你嘅手指。咁先至可以好 smooth 咁样一路剪落去咯。如果唔系咧，你都系一下一下，即系好似剪纸咁样样嘅。呢、這个都要练习噶。 仲一样啊！如果我都有试过自己同自己剪头发 啊。 如果你系右腰嘅， 系 你会剪左边好容易， 系 你剪翻右边咧系剪唔到嘅。即系调翻转头，如果你 系 左腰一样咯， 系啊系啊， 除非你系两个手都灵活运用。但你唔会用左手揸教剪，跟住剪翻右边噶嘛？剪唔到噶嘛？ 如果你发系啊，左手揸教剪咧，你会发觉就算连左边你都唔系好剪嘅。 系啊， 因为教剪有佢锋利嗰个位咧、我哋右即系用惯右手嗰啲人咧，你就可以好就到不知觉咁已经剪咗。但系左边嗰啲你发觉剪嚟剪去剪唔到，同埋容易咧就剪歪晒啲位嘅。咁所以呢个位就可能真系要后边咧，特别系后边啊，要搵人帮手啦。因为有啲人就话到，其实如果自己剪咧，就搵嗰啲镜咧，亦咪有啲架咧，其实佢有三面镜嘅，你可以即刻望住后面剪噶嘛。咁但系嗰啲咧，其实都容易有错觉，因为咧我哋一路望住左边嘅时候咧，我哋只手喐咧，可能会喐咗左右啊。咁你因为望住块镜，镜嗰个世界同我哋啱调转啊嘛。咁我哋望住佢嘅时候咧，就有机会咧，就啲左右都搞错晒。 你我做一样嘅，喺我即系冇做过正式嘅调查嘅情况底下咧，通常自己同自己剪头发都系男士嚟嘅，女士好少嘅。 最多就是收下啲音嘅啫， 系 好少话、不如我剪埋左边，剪埋右边啦，好少嘅。 因为咁长，你喺后面好难剪嘅，你拨去前面都唔系嗰个形状咯，已经。 我自己 偷薄佢会唔会啊？女士偷薄佢或者 唔 会 啊？我自己分析咧就系、女士真系贪靓。即係佢驚自己剪錯， 係啊，就算個音啊，你剪錯咗啊，都要留翻個幾兩個月先變翻嗰個形狀，所以我寧願就留長佢啦。 留長佢，不如出去俾人剪，自己安心啲啊。 我寧願如果呢排冇得剪嘅，我就留長佢，咁咪夾起佢咯。等到真係揾翻啲專業人士去做。如果唔係，佢髮型鋪嗰度個髮型師點解收你咁貴啊？人哋一門藝術嚟噶嘛。 嗱，又睇下你最近出街，睇下會唔會真係多咗好多男少頭咧，奇奇怪怪、奇奇離離咁俾你知道。 千祈唔好笑佢，佢哋唔想嘅。 佢哋唔想嘅， 佢哋都系解決緊呢個問題啫。不過就即係都希望一樣嘢就係快啲疫情過，咁啊，然後因為髮型師都好慘啊。如果呢段時間大家咧，即係個個剪頭髮剪到熟曬嘅話咧，大家就可能會諗，喂，咁其實唔使出去揾人剪啦， 冇咁容易嘅， 真係冇咁容易噶。所以而家呢啲咧叫做自己補補佢先，收咁啊算啦。真係要剪嘅話咧，都要靠翻髮型師啊。 係啊，大家頂住頂住啊！呢一期啊， 係啊，冇得剪頭髮都要記得洗頭啊，保持清潔啊。 係喎， 唔好以為冇得剪頭髮就可以唔洗頭， 唔使洗頭。 係啊，保持個人清潔都好緊要啊。好啦，就嚟去到早上嘅八點鐘啦，室外氣温而家10.6度，相对湿度76%。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至10,000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要使用强力手段，目的系要保护香港。体育消息：英超联赛事，榜尾班尼主场逼和曼联1-1，曼联喺18分钟凭住普巴嘅入球领先。班尼在換邊之後初段由積洛迪古斯的入球追平，紐卡素主場3-1反勝愛華頓，兩隊上半場踢成1-1，都是來自對手的烏龍球。紐卡素換邊之後由費沙和哲比亞的入球3-1取勝。另一場賽事，韋斯咸1-0險勝屈福特。賽後韋斯咸40分壓過曼聯升上第四位，曼聯39分排第五，紐卡素有18分升上第17位。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513點，升22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4，日元115.5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1，人民幣6.36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08美元，卖出1826.0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旧清水湾道近住德望学校有交通意外，咁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咧，就系旧清水湾道近住德望学校有交通意外，现场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一带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交通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土瓜湾益丰大厦 B 座、黄大仙、黄大仙下村龙达楼、屯门富泰村健泰楼、油麻地炮台街26号、屯门仁政街6至24号慎城大厦、柴湾渔湾村渔安楼、沙田九龙山日龙阁二座、长沙环碧海蓝天三座、蓝田德田村德龙楼同埋葵涌雍雅轩一座。详情可以浏览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自世代另类乐团差，他们推出全新的作品《Maru Godo》完整的爱，上星期已经在我们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占据着的位置，在第三位。今次歌曲是由岸井雪乃加上高桥一生主演日剧《不能相爱的两个人》的主题作品，乐队更加充分利用跳皮捣蛋的风格和形象，令人一秒进入他们乐团的音乐世界。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差完整的爱》。由双胞胎 Mana 加上 Kana、Bass、Yuki 以及鼓手的 Yuna 组成，将可爱粉红形象深深打入大家脑海当中，让你喜欢它。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柴》Maru Godo 完整的爱。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你听到吗？将由香港剑击运动员吴乐宏饰演高常中。 想知道计划点样帮助佢一步一步进入土木工程嘅世界，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摄三五成群与你展望未来。 11分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咧，我哋今日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咧，继续同我哋睇下市嘅。早晨啊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系、哎、啊，寻日有啲失望啊，北水翻翻嚟，竟然系跌、啊，有冇咩原因啊 ，Kenny？ 系啊，都有啲失望啊，即系好似琴日咁讲，就系话。 睇翻北水翻嚟咧，就會唔會有機會咧，就係、是、承接翻咧，就之前放假嗰個都叫有啲反彈啦。咁、嗯、啊，就誒往啲北水方面都唔蠢啦，即係睇到啊，已經炒高咗咯，咁冇理由叫接貨啦。咁所以變咗就、嗯，就算佢哋翻翻嚟嘅話咧，就似乎同以前我哋嘅諗法啲唔同啦。即係通常以前就好直接好順理成章就哇，即係通常北水休息嗰時候如果炒高咗嘅，佢有機會追翻貨。咁但係而家可能啲投資者即係態度謹慎啲啦，睇定啲先，冇理由咁傻接咗你啲高位貨㗎嘛。咁所以形成咗北水翻嚟咧，都係比較弱啲。同埋咧，內地方面咧嗰、那個銀根咧，可能過咗依個農曆年之後咧，又收翻緊少少，因為你見到咧。哦就琴日咧嗰個雖然係有逆回購，不過咧係正回籠嘅，即係央行係收翻啲錢嘅。咁呢個通常傳統過往都係正常，因為通常放農曆年之前，梗係放水放下水啦，啲企業啊或者啲嘢個人啦、啊、都要出下啲商糧啊花紅啊，要用堆錢過年噶嘛。咁所以個流動性會鬆啲。過完年翻嚟之後咧，就會略為緊翻少少。 嗯，另外咧有一样想问一问啊 ，Candy， 即系正话同阿 Kitty 一样，唉咁样啊，唉另外一样嘢啦，药明生物跌到停咗添、啊， 我唔系唉，我仲系吓咁样、啊。 嗱、咁你亦都睇到阿 Kitty 喺另外啲地方都写过啦， 咁 就不如再追住系嘛， 系即系唔好话而家博反弹啦， 系 啊，唔好冲入去住啦，系啊 ，Candy 点睇啊呢件事？ 我都觉得系啊，因为点解咧？嗱，其实咧。今次就兩件事夾擊呢個藥明，其實藥明都唔係今時今今日跌嘅啦，你見佢都其實都跌咗一啲時間。 嗯、 其實藥明本身之前都幾好，我都幾睇好佢嘅。咁、 嗯、 但係就當然就先講咗啲重要嘢先啦，重要嘢就係話你睇到佢真係出咗一個係就被美國政府方面咧，美國商務部方面啦列咗入去呢個叫做係即係。類似觀察名單啦，同之前講嘅實體清單啊，同埋黑名單有啲唔同嘅。咁呢個叫未經核實嘅一個係名單嚟嘅。咁啊，最主要係咩原因呢？就話佢哋去調查一啲譬如某啲嘢啦，或者啲各樣嘢嘅話咧，未得出一個滿意嘅結果嘅，但係又未話證明證實佢一個係實體清單或者黑名單嘅。咁所以如果佢能夠補充翻一啲嘢嘅話咧，理論上咧就可以除去咗喺個名單之列嘅。咁但係就始終市場上聽到呢啲消息嘅話咧，都會係驚啦。點解咧？因為如果即係萬一被列入做呢個實體清單或者黑名單嘅話咧，對藥明嘅影響係真係大喎。因為點解咧？藥明方面咧，佢有40%-75% 咧個 turnover 咧，都係嚟自北美嘅。咁嚟自歐洲方面咧，就其實有20%+嘅。咁你知即係呢個美歐洲都係睇翻美國頭㗎啦嚇。咁如果係嘅話咧，咁真係有影響嘅話咧，差唔多70%+嘅生意都受到影響喎。咁就佢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嘅業務就 CDMO 啊、CMO 嗰啲噶嘛。咁佢哋啲客仔主要都係啲藥廠嚟噶嘛。咁所以如果咧真係被尤其是啲外國大藥廠啦，咁如果真係被列入咗做呢個實體名單嘅話咧，咁絕對會影響佢哋嘅生意啦。咁呢個係同埋就另外就會影響到佢哋即係進口一啲關鍵嘅設備或者部件嘅，即係其中有一個嗰、那個部件咧都係。立於咧就喺呢個係被禁制進口嘅名單之列嘅，咁所以變咗會影響佢哋嘅生產嘅能力咯。咁第二就係嗰個本身佢哋都業績係放慢嘅，因為你睇翻佢哋咪之前公布咗盈起嘅，都唔係盈起嘅。但係你睇翻咧，其實如果計翻佢嗰個話盈利估計增長1倍計嘅話咧，相對於比較舊年上半年嘅話。下半年咧，其實倒退咗成20%嘅，咁大家都知道藥明呢啲啦，都係啲高估值嘅股份嚟噶嘛，大家都係過往買佢係高增長噶嘛，咁所以如果佢一增長放慢嘅話咧，就自然個股值又要調低咯。 不如問個實際啲嘅問題啊 ，Kenny， 即係如果散户揸住咗，咁你一跌跌咗咁多落嚟，咁我點操作好咧？我而家真係都即係唔係我啊嚇，我冇持有啊，係啦，即係我尋日真係有朋友打俾我喺度講啊，哇！真係跌咗成20%+咁點搞啊？ 引用翻琴日 Kenny 講嗰個即係嗰個道理，唔好諗翻轉頭。 呢個係咪適用咧 ？Kenny 係咪又係唔好諗翻轉頭咧？ 我覺得係適用啊！即係咧，呢個咧就等於我過年啊，過年咧就唱 K 咧，突然間唱翻啲舊歌咧，點解會突然間諗起呢個咩？一隻歌咧咩？忘掉歌去忘掉錯對， 鄭伊健係嘛？ 同你共度患難日子都有樂趣嘅。 係啊，哎呀，開心過就算啦，係嘛？ 係開心過就算啦，因為點解咧？嗰、那個好明顯同頭新經濟嗰樣啫嘛，嗰、那個。 即係背景啊，同埋個經營嘅環境啊，同埋個政策係唔同咗嘛。咁所以你用以前嘅估值嚟到去做一個 reference 嘅話咧，係真係冇意義嘅，咁所以你真係面對翻現實，睇翻而家個經營環境係點樣咯。咁都係嗰句啦，就如果冇貨嘅，我覺得都係唔好留住咯，即係無謂喺即係呢啲咁高風險嘅風口裏面係入市啦。有貨就慘啲，咁我覺得都係啦，都係一樣要面對現實嘅話咧，咁你就一定要趁反彈嗰時減咯。即係有啲人咧就唔肯面對現實嘅話咧，就要諗翻以前嘅話咧，咁你就死守住個價錢咧，就只會越嚟越跌咯。 係，咁啊睇完呢、這、一個， 即我對住佢啊，即係未曾深愛已無情啊，對住入面。 喂，咁我话咁算啦，呢啲唔开心嘅嘢系啦，我哋系抹咗佢啦，忘掉过去嘛。咁啊，睇翻啲好少少嘅稍微。阿 Kenny 内银股咧，好似都有少少即系觉得系稳步上扬嘅迹象。有冇喺内银股系睇好边一只咧？ 嗱，我哋不嬲都中意就系邮储行同埋呢个系招商银行嘅。不过近排就当然啦，即系大家炒个主题方面咧，就炒呢个系即系息差嘅扩阔啦、改善啦。咁所以连即系四大行方面咧都升得唔错嘅，譬如好似交行啊、农行啊、建行啲都升得唔错嘅。咁我谂最主要咧都系即系focus 翻咧就系嗰、那个。即係琴日都講啦，個主題轉咗嘛，咁你而家加息周期嘅時間嘅話咧，呢啲金融類股份方面咧，就一定係會受惠同埋受追捧。最緊要就係話佢哋嘅股值都係低嘅，即係普通大部分內銀股嘅話咧，都係吹緊一倍樓下嘅 P book 噶嘛，咁 P E 都係講緊五倍啊、六倍啊，頂曬籠都係六倍度。咁相較於即係佢一加息嘅話咧。啲人個風險位立就會係轉變嘅啦，咁所以一定會係轉去啲低 P E 量嘅股份咯。咁所以依一扎股份方面咧都係 O K， 但如果你話講質素計嘅話咧，就當然係一個嗰、那個招行啦，同埋呢個郵儲行就比較好嘅。 嗯，好啊，咁啊向前看啦， 向前看啦， 就望翻啲即係嚟緊有前景啊，覺得佢有潛質嘅股票啦，係咪先？好啊，咁啊今日唔該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阿 Kenny 鄧聖卿咧，同我哋睇住個市嘅。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啦，唔該 Kenny， 唔該 Kenn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大澳， 嗯， 搜罗咗啲乜嘢优惠翻嚟？ 喂，继续有一啲优惠，其实都几多嘅。不过先讲啲环保嘅嘢先啦。嗱、估计拍档们咧都有过年嘅时候食下盘菜啦。咁嗱，讲到盘菜咧，个兜咧真系好嘥，因为佢盘菜嗰兜咧冇盖噶，佢通常都系 俾 个石子你包住咧。 系啊， 咁。嗰、那個兜咧，其實都真係諗唔到有啲乜嘢用。 我留翻嚟做面盤咯，洗面咯。 嗱，係咪啊？你愛嚟做面盤洗面係嘛？咁啊 ，Kitty 咧，你又會點用咧？嗱，如果多咗出嚟呢啲盤啊、缽啊咁樣， 呢、這個都係留翻喺廚房，即、就、係、是、做工具咯。平時譬如可能我撈下沙律啊， 佢夠大啊嘛。係喎，係喎，係喎。 不過我知道有啲更加有意義嘅用途啊。 哎，真係好叻啦！你真係冰雪聰明，就係狗狗友善啦。原來咧可以咧，去嗰啲回收點嗰度咧，俾嗰啲盤菜刀，咁啊俾嗰啲狗場嗰啲職員就攞走佢，因為俾啲狗狗都可以開到餐。 係、哦、喎。 系啊，全香港有18个地点咧，依家都收紧呢啲嘅盘菜兜啦。咁啊，今年盘菜系大做啦，可以咁样讲。我谂应该下年我唔希望盘菜大做嘅，有人食 OK 噶，唔系好似今年咁样家家户户都食啊吓。咁、所以咧就要回收一啲兜，佢哋嘅目标系想回收到 around 2500至3000个呢啲盘菜兜啦。咁啊喺好多。區嘅綠在區都可以有得回收，或者有啲狗嘅鋪頭賣動物嘢嗰啲，賣寵物嘢嗰啲鋪頭都有得回收。咁啊，詳情又自己上網睇翻啦。因為我即時喺度諗咧，其實呢啲兜咧，我本身都諗住，喂，咁你回收嗰啲月餅盒啊，回收啲其他嗰啲利是封啊，嗰啲基本盤啊，喂，原來咧盤菜兜都回收得到，而真係有人有得用。 咁真係幾好喎呢一件事。 不過咧，如果你兩樣咁樣計啊，即係我覺得你回收一個嘅盤菜盤咧，佢實質可以即刻攞去用啊，即係攞去狗場可能特俾啲狗狗開餐用。 嗯、 但係反而嗰啲月餅罐咧， 係 我都係可能佢要再做一個工序，先至可以再運用啊嘛。 係。 啱啊，咁头先钟哥讲到话有其他工序要做啦，其实都系真嘅。咁啊，帮大家揾嚟啦，新年咧，我哋咪有好多利是封嘅，利是封咧其实都可以回收啦。咁但系咧有五类嘅利是封系唔收噶，你哋又估下有边五类系通常唔收咧？ 嗱、我估两样先，有姓氏嘅唔收， 啱、 有生肖嘅唔收， 啱、 我估到一样，用胶纸封口嘅唔收， 啱、 哦、三样啊！ 你哋冇估到三样，因为钟哥嗰个印有生肖、年份 同姓氏系一类嘅，你得得一分。咁我哋而家每人一分， 应该分得仔细。 烂咗嘅唔收， 系啦嗱，咩啊？ 两分喎， 烂咗 你又两分喎，就系原来呢啲咁基本嘅嘢。 诶，仲有两，仲有两样，仲有两样， 有钉嘅唔收， 画花咗嘅唔收。 即系烂咯，画花咗， 画花咗唔同烂咗嘛？唔知啊。 哦，即系写咗， 写咗 强俾咗 祝钟哥身体健康，盆满钵满咁样唔收咯。 咁真系、哦，原来呢啲就会唔收噶、哦。我自己咧有阵时都会喺个利是封后边咧写低个名嘅，费事派错，可能Kitty 大方啲，钟哥更大方，咁梗系要 mark 低啦，咁样系咪先？ 系、阿思伯俾我封系有名噶、 哦。系啊，咁唔收噶啦。 唔系，我想问咧，嗰封系大封定细封？ 咁梗系大封啦、 啊！我唔知道啊。 你而家咁当住佢面问，佢话最大封啊，系啊， 系咯，系咯，系咯，啊，利是贵乎心意啫， 系啦，系系 喂，五类嘅利是就唔收，咁啊有百几个公众嘅回收点嘅，咁呢个就一个环团啊绿领行动搞嘅，咁你详情你自己揾翻啦咁样。咁另外咧，Kitty 有摆桃花啊嘛，今年 系系 桃花都有得回收， 系好似系啊，好似系。 嗱，2022年咧农历新年回收计划第二弹咧，就系呢个桃花回收啦。咁啊，点样回收得到咧？咁啊，透过呢个 Y Park 啊。即系应该都系嗰啲环保嘢啦，我唔知啊。总之环保处就提醒啦，市民咧就回收之前咧，记得咧先拆咗桃花上面嘅挥春同埋装饰品同埋胶带嘅物品先，因为有啲就成棵嘢咁样举翻出去，你话回收嘛，俾你啦咁样。咁呢啲就唔系一啲环保分子该做嘅嘢咯。 但系你攞翻即系譬如回收嘅过程就算你拆晒嗰啲嘢。你个运送途中嗰啲花冧咧，都会不断跌落嚟嘅， 系啊， 系噶啦，所以你要攞个大啲嘅袋入住， 入住佢先啊， 咁唔知 Kitty 棵花开成点样咧？ 我棵花开得唔系几好啊，头嗰几日就开得几靓嘅，咁之后咧佢就好似我唔知系咪转动咧，佢冇乜反应、啊，咁但系后来咧我发现原来我因为我又陪阿超 B 去花市啊嘛，之后咁我买咗之后，咁佢咧就话唔系啊，要买嗰啲咧即系喺个盘嗰度种紧嘅，咁、你拣咗之后咧、就劈咗佢落嚟，佢话呢啲咧会开得靓啲嘅，咁系。因为我买嗰啲咧，佢本身已经系桃花枝嚟噶啦，系啦，佢就唔系喺棵泥嗰度劈出嚟嘅。 可能系旧年已经劈咗落嚟嘅， 或者佢真系唔系连埋个下边个部分咧，咁啊开得冇咁靓。咁佢嗰棵就反而开得好靓，仲开咁。 好嘢喎，超 B 都系连呢啲都识得。 因为佢唔系第一年摆噶啦，佢之前摆过几年啊，所以佢有经验啊， 所以佢咁靓咯。 我嗰个水仙都系摆咗几日， 系 咯，抽咗毒啊！ 吓，你个水仙冇开到咩？ 开咗头嗰两三日，初二三跟住收咗档啦，系、啊。 咁都叫开咗，都攞咗意头啦， 攞个意头啫。 好啦，喂，咁呢个桃花回收计划咧，就有大嘥鬼加持嘅。我睇咗 poster 已经见到有只大嘥鬼攞住一支桃花咁样，几搞笑，我觉得。好啦，咁啊，仲有你话喂。頭先回收咗啲兜啦，即係嗰啲盤菜兜啦，咁又有利是封啦，又有桃花，仲有咩有得回收啊？其實咧，仲有嗰啲乾糧啊，都可以回收，同埋啲禮盒。 系，即系嗰啲送礼用嗰啲系嘛， 饼 干 啊，琴日都讲过，定前日讲话，即系最好就独立包装嗰啲啦。如果饼干就糖果 嗰啲 咁样， 係啦，咁呢個呢就有50個回收點添喎，咁啊又係喺一啲喺啲商場嘅 reception 呢都會擺個兜喺度嘅俾大家回收，咁不過呢都唔好做啲壞心地嘅嘢，唔係過咗期先俾人㗎。係 啦，呢個緊要啊。 最佳食用期必须为4月30日之后先可以、哇个品格都几高喎、即你讲緊4月30号依家都系讲緊2月到，咁其实我以为啲最佳食用期系可以去到3月咁都有一个月到食下啦咁、样，咁原来唔系喎，都要4月30日之后嘅，咁如果唔系你就最好聽曬呢啲規矩啦，如果唔係你攞曬嗰啲一盒二盒去，跟住人哋唔收咧，咁你就得個拎，最後咧都係要抌咗佢。 不過聽下歐講完咧，即係我哋去回收某一啲嘢啊，其實諗翻轉頭，點解要回收啊？因為我哋多咗， 多咗咯，係啊。 咁點解會多咗啊？因為我哋過度買咗咯。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源頭減廢啊嘛。所以下一年或者其實任何節日咧。应买先买，或者唔好高估咗我哋送礼嘅能力。 系啦，咁、不过好多人就觉得我唔关我事噶，佢送俾我，我都唔想屋企摆咁多嘢噶，咁样下年叫佢节俭啦，咁样 系啦，或者送的色啲咯，即系唔好送大盒，送细盒啲咯。 咁啊，系咯，咁啊，同埋我相信头先阿 O 讲嗰个，因为佢哋啲团体啊，接收翻嚟嗰啲糖果礼盒咧，佢哋都需时去到分发嘅，即系点样去到处理，咁所以可能嗰、那个即系食用日期。都啊，褪后啲，咁啊方便佢哋处理好啲。起码因为你转赠俾人都冇理由即系咁快过期啊嘛，系咪先？都系一份心意。好啊，唔该晒阿 O， 非常之好嘅推介啊吓。咁啊，等我哋咧可以环保啲。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9日系一年嘅第4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25日。2020年2月9日。在没有主持人的情况底下举行的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韩国电影《上流寄生族》成为史上首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的非英语电影。影评人普遍认为电影获奖是向主流文化欣赏国际电影及恢复学院合理性迈出的重要关键一步。上流寄生族在2018年5月18日开始拍摄，同年9月19日拍摄完毕。整部电影主要在泉州市取景。2月9日出生的朋友生性多姿多彩，容易受到令人兴奋的事物吸引，喜欢随意，不受约束，亦拥有同情心及洞察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比较喜欢欣赏细腻的电影，还是希望参与其中？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经常谈论电影的情节，但是有没有尝试了解电影背后想表达的意思？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应德国总理索尔茨邀请，由基辅转到柏林，与索尔茨同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重点探讨乌克兰与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索爾茨表示，維護歐洲和平是三方共同目標，三方都希望防止歐洲出現戰爭，又認為在目前外交局勢日趨緊張的背景之下，與歐洲夥伴展開密切交流至關重要。馬克龍強調，歐洲的和平是歐洲大陸最重要財富，必須受到保護，又說各方最近幾日正是盡一切努力斡旋，同時保持與俄羅斯的對話。杜達相信戰爭仍然可以避免，必須找到解決方案，強調確保歐洲國家的安全非常重要。 俄罗斯国防部话，六艘俄罗斯军舰正系从地中海前往黑海参加演习。报道话，三艘大型登陆舰目前正系位于达达尼尔海峡。至于其余三艘嘅登陆舰，将会喺星期三通过黑海海峡。俄罗斯国防部早前公布，黑海舰队核区将会喺一月至到二月期间举行一系列嘅例行海军演习，重点在于演练海军同航空航天部队嘅联合行动，以保护俄罗斯喺全球水域之中嘅国家利益。加拿大跨境货车司机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嘅示威行动升级，大批货车堵塞连接美国嘅一条主要桥梁。大桥的来回方向一度全线封闭，这条桥是美加之间的重要贸易枢纽，每日有超过四万人次和价值超过$32,000,000的货物通过。大桥通往美国的行车线其后重开，但是汽车仍然未能够经大桥前往加拿大。管理大桥的公司说，国际贸易需要恢复，呼吁官员迅速行动，以体现相互尊重的方式尽快缓和局势。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较早时回应持续超过十日的抗议活动，批评示威者试图封锁加拿大的经济和民主，认为示威应该停止。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认为，封锁桥梁的行动已经超出只是关注疫苗的范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2点，升1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4，日元115.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1，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83美元，卖出1,825.8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旧清水湾道啦。旧清水湾道近住德望学校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噶啦。重复多次咧，就系旧清水湾道近住德望学校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开始有车龙啦。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是需要封闭的。另外大围的积运街因为有爆水管，积运街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之间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Pretty Liar， 作曲作词主唱张美仪。Mean， 作曲林奕邦、谢国维，作词邓小巧，主唱邓小巧。 你明明知道女人 单求其爱，作曲林家谦，作词小黑，主唱陈奕迅。 若爱是但求今生抱憾，要不要求其他。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美元大辉，日本轮椅羽毛球选手，东京残奥会夺金时只有19岁。 蒋如燕，国家队游泳代表，以16岁之龄出战东京残奥，是今届中国代表队之中年纪最小的运动员。 赛场上往往见到一代新人一鸣惊人。 电视节目《残奥启示录》今集介绍两位年纪轻轻的耀眼新星，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Peter 陈湛文啊，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啊 ，Hello， 咁多位大家好。 喂，最近咧晚晚喺电视见到你嘅演出啦，咁亦都见到有好多报道就关于你嘅。不过咧之前有留意到你咧，已经即都唔系净系呢一套电视剧嘅，之前你拍《三夫》嘅时候咧都已经有留意到你噶啦。咁不过我又睇翻最近嘅一啲报道咧，咁啊讲话你嗰阵时拍完套《三夫》之后咧，都陷入咗一个迷茫期，咁嗰阵时嗰段时间你系即系嗰个心情系如何？咁到而家即系过咗一段时间啦，咁呢个电视剧又再多啲人讲嘅时候，系咪都真系好似挨过咗一段好艰难嘅时间咁咧？觉得 我咁讲啦，嗰阵时个迷茫期系其实因为三夫始终系我第一套电影啊， 嗯，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我有好多嘢我都唔系好熟悉啦， 系。 是啊，即是怎样配合个镜头啊，同埋成个拍摄的工作模式呢，我是很不熟悉的。 嗯。 咁然之后叫做有个提名啦。咁嗰时以为咦提名之后我估会多啲工作啦，话点知又冇喎。是啦，跟住就开始越嚟越少工作添，应该咁讲。 嗯。 咁咪开始咪唔知道可以点算囉。 是 啊，跟住就遇上疫情啦，系啦，咁就哇喺个个都冇乜工作嘅时候，我咪去做一个主题公园嗰度做咗一阵嘢咯。做咗一阵嘢之后，又突然之间又有得出翻嚟拍嘢，咁啊，梗系就咁跳翻出嚟啦。 系 啦，咁所以嗰阵时系几迷茫嘅。其实就算拍紧呢套电视剧嗰阵时咧，我都系嗰个迷茫系未消失，甚至乎依家都系。都唔係消失得好多 嘅 啫。 係，我諗可能呢一行嘅朋友都有呢一種感覺，即係可能係只不過唔同時間出現啦。咁而且就算你呢一刻有工作嘅時候，你都會再諗之後係點呢，因為始終都係比較被動嘅一個職業啦，可唔可以咁講呢？ 絕對係，絕對係，從來演員都係一個好被動嘅一樣嘢嚟嘅。 係， 即係都係要 等人揀啊、就算自己可能覺得適合，但可能對方覺得不適合，咁就不適合噶啦。 今次咧呢一套即係電視劇咧，令到哦你都成為咗好多朋友即係一個眼睛嘅焦點、哦，即係覺得誒陳湛文都幾好睇，都幾有趣咁、哦、樣，即係做演繹一個 IT 男啦，叫做 係啊係啊係啦。 咁、啊啊、你自己其實拍嘅時候有冇抱住一個咁樣嘅期望，或者當時嘅心態係點樣咧？ 期望梗梗係冇啦，係啊，因為點解係冇咧？係我覺得只係演出翻自己本分要演出嘅嘢。不過嗰、那個唔同嘅係我同導演夾過，究竟呢一個 IT 男佢係用一個點樣嘅生活模式啊？應該咁講，係啦，咁。那個生活呢就是其實很多 IT 人眼中呢除了自己之外個個都是蠢材來的。所以他有一個很有批判性的眼睛、啊。 是。 再深入滑一點呢，因為他們始終是一個電腦程式員啦。 嗯。 那你做一個電腦程式呢，你怎都要有很強的邏輯思維。 嗯。 那當一個人有很強的邏輯思維呢，他們的批判性思考呢就會很高的。就高度冷眼旁观世事的一切的。 是，所以你觉得他好像无即无色无色这样的都其实他就观察着你们。 是啦，观察完之后跟着觉得不是你这样想的这样的，其实是我这样想的这样。 但刚才听你这样说我觉得有趣的就是譬如你们去揣摩一些角色啦，即是演员你未必即每一个的角色的性格你都会咁熟悉的嘛。但头先听你咁讲，即係对于呢一个职业嘅人呢，你哋已经有一啲几深入嘅见解，即係唔係话淨係造型上面，即係可能即係着呢啲衫或者戴个咁样嘅眼镜就似啦。即係你连佢哋个性格你都会尝试去摸索点解佢会有咁样嘅表现呢，原来佢心里面係咁样睇事情嘅。你哋係要去做几多个资料搜集呢？因为我见之前好似有报道话你哋真系去到一啲 I T 公司嗰度去观察一下人哋噶，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要唔系可唔可以要观察咧？因为咧，我哋喺剧入边咧有好多术语啊，而嗰啲系电脑程式员嘅术语咧，我哋系唔识喎。即系你话好似以前有啲法庭戏啊，嗰啲医院戏啊，咁就话叫做有好多。有好多前輩，有好多前人已經做過，即係呢啲術語都可能聽過咁樣嘅。 係。 咁但係電腦程式嘅嗰啲術語咧，其實可能真係行內人先至識得用嘅喎。 嗯。 咁因為我哋想盡量象真啊，咁我哋咪一定要知道究竟你哋講緊嗰個術語係啲乜嘢？點解咯？咩叫 UI 啊？咩 UX 啊？咩係 DDoS 啊？咁樣諸如此類嘅。咁樣嘅嘢我哋要了解好啦，咁順道亦都觀察埋佢哋喺個 office 入面點樣做嘢嘅。咁係人都知啦，其實 office 呢都係好靜態嘅咋嘛。咁但係只要 office 入面你共事咗一陣，咁就真係已經有同事㗎啦，有同事就自然然會有群組或者會有自己嘅 小圈子㗎啦。咁係旁边观察佢哋点样沟通㗎囉。 嗯。喂，但佢哋咪知道你观察緊佢囉，会唔会好唔自然㗎？ 係呀，佢哋係好唔自然，但係其实呢个唔自然呢都係我哋要攞嘅材料之一嚟㗎。 嗯。 呢个 IT 男啊，即係我而家劇入面嗰个 IT 男啊，佢始终都会对应一啲陌生人。咁跟住呢，佢其实自己有一个防护机制嘅。 係。 但是又不可以表露给你看我不懂得应酬。 嗯 但是其实是真的不懂得交际的。 跟着你 feel 到他很用力啊。 是啦就是有这一隻咯。其实我们纯粹是想每一个人物都似回你们身边的一个人而已嘛。嗯 系，咁所以其实都邓你开心或者邓呢个团队开心，即系做咗一样事情出嚟，系可能都引起到大家嘅共鸣嘅咁样。咁亦都好似你头先咁讲， 中间经过一个迷茫期，咁然后再接一啲角色嘅时候，可能你自己嗰个迷茫都依然存在嘅。到到出翻嚟嘅时候啊，反应好咧，你自己又会觉得啊，都系有啲安慰啊，至少咁样。咁除咗呢一个剧之外，咁我又见到你同时间又有电影又上啦，咁样就 系、 是、一套贺岁片啦，《泛起攻心》啦，咁啊。咁啲对手我谂亦都系你觉得好正嘅一件事啦，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有 紫 华神啦，有计冲啊，咁样 系啊，好似发紧梦咁啊！ 咁你喺套戏里面嘅角色系咪都系比较呆啲嘅咧？ 咦，睇嚟你从呢啲剧照啊或者 trailer 已经略知一二，其实系跟住，因为佢又系一个诶、我唔能够话又系佢今次饰演呢个三弟咧，都系中意打机嘅， 系。 是啦， 你系咪你觉唔觉得自己个样系好俾到导演呢一种感觉咧？ 我谂系啊，唔知点解近年啲嘢都系呢一类，就算咧，我以前做舞台剧咧，都有呢一阵即呢一阵除嘅， 系 类似啲又系啲比较孤僻啲啊， 嗯， 我话比较孤僻啲嘅人物角色咁样啊，系啊，咁跟住就系呢个三弟又系中意打机啦， 嗯， 咁但系佢就金波罗啲嘅，系啦，即系好 多都锡晒佢， 系啦，万千宠爱在一身嘅，咁、所以其实佢系一个 spoil kid 嚟嘅，系、啦，就同嗰个电视剧就有啲唔同，咁所以因为嗰阵时咧，我又一边开紧呢套电视剧，另一边又拍紧呢套电影， 嗯。 表面上他们很相似，但我又要在里面找他们的不同，其实都有些少难度。 嗯，那我都希望即今次这套《泛起攻心》即是阿文你和其他演员有即一个很新的合作啦，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即是轻轻松松有一套贺岁片。 真的快点开啊。 嗯。 要快点开那可以快点快，因为我自己都未看啊。 是哦，即是个 final cut 是未看的。 系啊，即系我知道紫华神同埋阿聪哥咧，都已经睇咗个试片嘅啦。 系。 咁但系我就仲未睇。咁我其实我真系要入戏院，我先至睇到其实成个作品系或者成个古仔点样讲啊？因为我哋系睇晒剧本嘅，我哋知道佢个古仔系点样，但系咧剧本始终系文字。 系。 一转化为影像，我就好好奇究竟佢会变成点呢？ 嗯， 同埋我哋拍嗰阵时系冇任何音乐啊衬底啊嘛，系啦，咁当有咗配乐啦，调晒色啦，执晒节奏啦，啲剪接啦，咁样搞掂晒之后，究竟佢会系一个乜嘢嘅？即系佢系一碟乜嘢嘅餸啊？我想知啊！ 系啊，想睇下 B B 系咩样系嘛？明明都生咗出嚟噶啦，都唔俾我去探佢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呢样就真系。哎呀，有呢一种感觉咯。 系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啲睇到呢个 B B 嗰个完成样系点样样啦。 系啊， 咁亦都期待你更加多嘅作品啦。除咗除咗演绎呢一个孤僻嘅角色之外，迟啲系啦，有冇啲再突破啲嘅可以揾阿陈湛文做下咧？咁 哇，系啦，系啦， 系 咯，我想啊。 系啊，咁你快啲去排剧先啊，唔阻住你去排剧。 好， 下次有机会再同你倾过。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别废话，我请你走，别再做朋友。不需难受，但我知去到尽头，借口多多，请给我收好。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变。 来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在我击杀闹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别担忧，现在可放心去想滚回前女友，何放手其实我早早知道的，如今归咎给你，就当垃圾循环，你不需悔疚。 听过有谷文的《滚回你的前度》，时间来到早上的8:53。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同一个街名或者地方的名字，不单止只是一个地方会见到的，就正如位于港岛区的铜锣湾，大家都知在哪里，中文名原来在大围也都有另外一个叫做铜锣湾。讲回街名，永安街你会想起哪条街呢？当然就是中环的，但是原来它又有另外两条街都是叫做永安街，在哪呢？为什么呢？想不想知道呢？百元号转头告诉你。 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如果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万千想旅行。我万千想旅行。什么叫我不肯放弃？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就，什么风光都看不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耳朵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先介绍下第一条位于中环的永安街啦。这条街道以往连接着皇后大道中和德辅道中，但是就是因为重建的关系而迁拆的，大概的位置就是位于现在的中环中心一带啦。街道上以往就有不少的小贩档，都是以贩卖花布为主的，所以又叫做花布街。 说真的，由细到大阿妈跟我说这条街叫做花布街，搞到我以为永安街是假名，又以为她说百货公司。好了，第二条和第三条的永安街都不是位于市区的，一条就是位于离岛的平洲，这条街道也是岛上最主要的商店街来的，而另一条就是位于大澳的，同样都是大澳的主要街道。为免大家搞错，大澳的永安街大家都会叫做大澳永安街，又有豆腐花，又有小食，还有手信买，不知道你又有没有去过呢？ 点啊，小白 期间呢，咁啊，大家都好难又去大澳又剩买手信噶啦， 系啦， 留在家中抗疫噶啦。咁留在家中有一样嘢可以做， 咪如果我住喺大澳咪得咯， 买手信翻屋企。 我本身系住喺大澳嘅， 买手信翻屋企， 咁咪得咯。 你会买啲咩翻屋企啊？买啲虾酱咯，反正都要留喺屋企炒菜。 我日日都食紧噶咯， 咸鱼炒菜好食啊，咸鱼炒菜系啊。嗱，咁如果你话真系留在屋企嘅，有一样嘢可以做啦。 嗯， 嚟紧系咩节啊？情人节。 系啊， 情人节咧， 情人之后情人。节之后嗰日仲系元宵啊， 梗 系啊，所以咧即系一年两击啦，先处理咗个情人节先，西方嗰个过咗先啊嘛，咁啊可以男士咧或者女士啦。我自己咧就比较上中意咧，如果情人节咧除咗系我送礼物之外，如果我都收到礼物咧，我就会开心好多嘅。 咁啊，打开口牌啊！ 咁又唔好咁讲， 斩定你失望嘅啫喎。 啊，你系要咁样讲嘢嘅你。好，我哋先讲下情人节。 收翻，收翻，收翻。 情人节话咗喺屋企啦，系咪先？咁我哋可以 D I Y 啲礼物嘅。咁其中见到有唔少嘅棚榜咧，其实佢哋都几鼓励大家 D I Y 啲乜嘢咧？两样嘢，简单亦都容易，同埋失败机会咧比较细嘅，就系呢个曲奇饼以及朱古力啦。我自己呢作为男士的话，我当然希望是收到朱古力啦，是不是？因为朱古力呢我觉得是分外甜美的，咁亦都个感觉是特别甜，即是如果你情人节收到的话呢，我会觉得是特别开心的。 这两个天文台有没有讲了啲咩嘅咩天马座流星雨嗰啲咁样啊？许个愿先啦。 许愿啊，日日都想许噶啦，靓唔靓先得噶嘛，系啦。咁大家不妨咧可以试下，因为咧其实基本上咧喺市面上啊，你普通好啲嘅超级市场啦，或者高档少少超级市场咧，或者都唔系超级市场，因为其他地方都应该有啊。就系嗰啲叫做朱古力套装，D I Y 朱古力套装， 系 咁啊，入边咧本身都已经Kitty 都应该知啦，就系有齐晒材料噶啦。 其实已经有朱古力喺度啦，只不过你溶咗佢系啦，跟住接翻入个模嗰度，系啦。 系啊，咁其实嗱，佢好啲嘅，佢咪可能 好无聊啊， 入边加多少少 nuts 俾你，跟住佢可能再另外额外再俾多少少 cream 嚟，咁你咪将嗰个。朱古力咧，除咗溶咗之外咧，你咪可以有多啲層次嘅感覺咯。 哦、 其實你自己落翻啲提子乾入去啊，或者你睇下你男朋友，或者你睇下你女朋友中意食咩味嘅，咁你咪調校多少少。 咁即係其實我送一包朱古力俾你，再送一包 nuts 俾你，然之後你各自擺曬入口再咬碎佢。 跟住嚼喺個味道係一樣嘅。 俾啲浪漫嘅感覺得唔得啊？大家 嗱，不過咁，我有一個提議嘅，即係如果你話想嗰樣嘢靚啲咧，整出嚟，你可以將白朱古力同黑朱古力擺埋一齊溶，溶咗之後咧，咁你我當喺個焗盤嗰度啦，你就攞支牙籤喺度，即係畫花咁樣， 係 啦，跟住再喺上面先至放嗰啲 nuts 咧，咁你再拍翻開佢一塊塊咧，咁一塊裡面又有唔同嘅顏色，又有果乾， 所以咧 係啦， 可以咁樣啊嘛， 係啦，雖然擺落口都係一樣嘅啫。 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现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九龙入口开始繁忙，龙尾在游丽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路面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咧，现时较为多车嘅。至于新界啦，大围嘅积运街部分路段仲系受爆水管影响，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嗰段嘅积运街咧，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而食安仔咧就提提你啊，果汁其实好多糖噶，直接食水果咧反而仲好嘅。好啦，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环海德苑、横头磡村宏基楼、沙田月明村明耀楼、马鞍山富宝花园十一座、土瓜环奥运峰六座、牛头角下村桂显楼、油塘鲤鱼门村李生楼、屯门新围苑新配角、蓝田平田村平真楼同埋粉岭雍盛苑雍汇阁，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这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季军和杰出创意奖，还有就是网上最具人气奖，咁厉害。不知道他的故事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我和妈妈就想创作这个故事创作得感动一点和生动一点。 今个星期的小嘉宾有陈卓贤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嘅美言康康啦。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将会在3月1号开始，到时所有新开的电话卡都要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其实很简单，登记时只需提供简单的个人资料，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记住电话卡实名登记3月1号开始了。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投资 O2O。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贸易咧逆差，连续第二个月咧扩大啊，美股咧三大指数都做好啊，道指升371点啊，收报35462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升37点，纳指大约指数咧升178点啊。港股方面点睇啊？琴日就麻麻地啊，但系咧睇翻咧港股嘅 ADR 咧收涨接近400点啊。企鹅仔腾讯咧直扑480蚊，睇嚟咧今日啊，省股民咧应该啊开心少少啦噃。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日朝头早嘅 Miss Lam Lam 咧，我就系代课老师啊，小白啊，大家好啊吓。咁啊喺电话侧边啊，亦都咧就拨通咗啊，听觉言语治疗师啊 ，Clara 方家慧，早晨 Clara。 早晨小白，各位听众早晨。 你好啊，咁啊而家我小朋友虽然咧就话读紧一年班啦，咁但系仲有一个弟弟咧，其实佢喺屋企咧都成日好似坐唔定咁样，走嚟走去啊，特别去到一啲陌生嘅环境咧，佢嗰个嘅叫做喐嚟喐去嗰个感觉咧，好似特别大添啊。唔知道呢方面咧会唔会同佢一啲先？先天的问题啊，定还是后天我哋冇点样特别去同佢做一啲阅读嘅练习系有关嘅咧 ？Kara 都会噶，因为其实咧，当然啦，你个小朋友即系纯粹系紧张啦，可能有啲新嘅环境啦。咁、其实我哋尤其我哋 SEN 小朋友啦，咁佢哋真系去一啲陌生环境咧，如果我哋冇好好咁样安置好佢咧，突然间佢咧就会真系会好多问题就会出现噶啦。 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咧？ 例如咧，即系可能话啊，我哋去一个地方啦，好似而家最近啊，新年就拜年啦。咁快嚟嘅时间嗰阵时，我哋嘅小朋友就会好不安嘅。咁、如果我哋系可以好好地咧，话俾佢听，嗱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去啊边个嘅屋企噶啦。咁屋企咧有啲咩人啦，甚至乎俾定啲相去睇啦。咁啊话俾听，有啲咩嘅人样啊，个人系点样称呼啊？咁啊去到咧又要守啲乜嘢嘅规矩啊？咁，因为如果唔系咧，可能佢去到咧，佢一系咧就坐定定喺度，一系咧。 就係一路走喺間屋度走嚟走去，入咗人哋間房啊，咁你咧就會係好尷尬噶啦。 哦，即係情況好似可能會兩走極端喎。第一就去到陌生環境嘅時候，一係咧就即係坐定定唔喐，就係、是、因為佢有少少擔心啊怯場。咁另外一個咧就有機會係因為新環境佢都唔理啦，就係咁喺度喪跑，咁啊又造成一啲滋擾。 系啊，咁但系其实我哋小朋友就好容易嘅，咁啊最紧要咧，你话俾佢听有啲乜嘢要做，乜嘢唔可以做咁样，咁你就写低佢。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唔好讲咁多话，唔准做乜，唔准做乜，唔准做乜，因为咧通常你话唔准咧，其实就提紧佢。准咁样啦，咁所以咧，系啦，需要直接啲啦，直接话俾听啊，可能入咗门你就要叫人啦，叫完人之后咧，你就要坐定喺 sofa 度咁，咁佢哋咧就会系跟翻呢个规矩嘅话咧，咁佢就会好好，你就会好好啦，你就唔使话啊失控啊，唔知点算啊咁样咯。 咁其实家长有阵时咧带小朋友去到啲陌生环境，可能都比较上难以控制啊。咁啊，我哋点样判断呢个小朋友咧？其实系佢真系喐得太犀利，可能譬如牵涉到咧就系一啲譬如过度活跃啊，的话。还是佢只不过喺一个陌生环境过度紧张咧？ 系啊，会嘅。嗱，好似我好似最近有小朋友咁，咁可能咧个家长咧就约咗我系两点半上堂嘅。咁点知道咧？即系其实上堂之前咧，佢系朝头早十一点钟咧有另一啲课堂上嘅，就系、是、上一啲嘅职业治疗啊、物理治疗啊，咁即系比较运动性大少少。咁啊，点知有一日咧个家长咧就食早餐晏咗，咁佢咧就去上完堂之后就发觉啊，唔需要食晏就直接过嚟我度啦，想系咁样。咁我就啊都好啦，咁俾佢过嚟啦，因为家长想咁样，因为个学生新嘅。咁所以我未曾好知个小朋友个特色，咁跟住咧嚟到之后咧就弊啦，因为个小朋友系一个自闭症小朋友嚟噶，咁佢咧就会系因为佢个身体时间改变咗，同埋佢咧明明系可能应该食完饭先至嚟我度，但系嗰日咧就变咗系未食饭就过嚟咯，咁可能大人即刻去食完早餐话饱饱唔使食住啦，咁原来对我哋嘅小朋友咧系搞乱咗啲时间咧，咁都系一个好大件事，最后咧就食完堂咧就真系好难专心咁样去上堂啦。 哦，即系一遇到呢啲，譬如同生活嘅节奏不一样嘅时候咧，其实佢哋亦都会有啲可能反常嘅情况出现噶。 系啊，即系其实因为佢哋系一个好。一定是要循規蹈矩的，即可能是說時間是要做這樣先，然後做那樣東西。例如可能他的小朋友他來到我家裡，他就要是要開門閂門開門閂門，因為他們比較喜歡一些重複性的動作的嘛。如果我有些門是沒有閂好，那他呢就成堂呢就會望著門啊，咁咪會係覺得啊，好想去閂曬啲門啊！又或者係有陣時咧，我俾一啲 task 去做啦，俾一啲目標去做，可能佢冇咩興趣咧，佢就即刻走咗去啦，就即刻走去又開門閂門，開門閂門。咁有陣時呢啲嘅 setting 咧，我哋即係個前置咧，或者係設咗成個課室裏邊咧，就真係要做得好好地啦。如果唔係咧，就可能要花咗好多時間咧，就係顧得啲行為啦，咁就好，大家都會氣餒噶啦。 係，而家咧仲特別多一個情況出現咧，就係因為未必可以成日準時上學。有阵时候需要停一停课啊，都面对住好多呢啲嘅问题嘅。咁有冇话家长或者导师可以做啲乜嘢，令到呢啲嘅小朋友咧，佢哋可以喺一个环境转换嘅时候比较容易去到适应咧？ 系啊，头先你讲得好好啊，就系话咧，即系而家变咗做视像啦。好多时咧，因为我都做好多视像，咁有时家长咧就系去到最后一分钟，一嚟视像咧就开咗个镜头噶啦。咁个小朋友其实系未曾预备好噶，咁咧就变咗咧，你见到个家长咧就同个小朋友两个捉嚟捉去，捉嚟捉去咁样啦。咁呢个亦都系会花咗好多时间，同埋咧个细路仔咧，当佢情绪要稳定嗰阵时咧，咁其实个课堂已经又过咗啦。咁又或者系咧家长啊，其实家长。一个唔冷静咧，系都好影响到个小朋友嘅，因为个家长因为突然间临可能系约咗佢十点钟开始上视像咁，佢真系。这个9点59分才开机这样啦，咁变咗个家长又紧张，跟住小朋友有情绪，最后呢个家长呢就会好唔冷静，因为佢有压力嘛，因为老师已经喺个镜头前面嘛，但係个小朋友未 ready 喎，咁所以呢最紧要呢啲情况都系家长首先一定要冷静啦，即係呢个系比较急嘅情况啦，咁头先你讲緊嗰啲呢就系话啊我预备去一个地方，咁嗰啲情况呢你就真系可以慢慢再教啦，同埋呢 我哋要同个小朋友上堂之前咧，就可能要去厕所要去得好啲啦，即系起码真系去晒啦。如果唔系咧，小朋友咧最中意啊上堂，我要去厕所，其实唔系真嘅，有冇试过？你啲小朋友会咧有时唔想做啲嘢会逃避啊，又话要去厕所啊，又话要饮水啊。 有啊，不过咧就通常俾我识穿咗，识穿咗之后咧就笑笑口咁样就翻翻嚟咯。不过头先阿嘉慧都讲得好啱啊，小朋友咧其实就算上上网堂嘅时间啦，佢哋亦都真系尽量唔好俾佢哋咁问先至去到开嗰个嘅平板啊或者电脑啊。我通常咧都会早十分钟，然后咧小朋友由于都习惯咗呢一个嘅练习啊，佢咧好多时都会有好着紧自己嘅样啦，可能同班入边有啲嘅同学仔佢又特别中意嘅，哇唔想自己咧瞓醒觉嗰个发型咧，哇乌里麻丑，佢咧都会自己识得去到梳靓个头，靓靓仔仔咁样先至去到上呢啲堂。咁呢个我都觉得系要做得啱就要赞咯，如果唔系佢咧就净系识听话，父母净系闹都唔会赞嘅咁样。 系啊，我哋讲紧系赞嘅小朋友咧，要两秒内咧，两至三秒内要赞噶啦。如果唔系咧，冇确认佢嗰个行为咧，佢就会用翻自己嘅模式噶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可能就会怪个细路仔，点解你会咁噶？咁其实就系因为我哋冇强化咗佢嗰个行为啊，即系我哋认为我哋认同佢嘅行为冇即时强化嘅话咧，佢就成日都会有啲情况出现嘅。所以咧，你见到好多时家长成日都话：，哎，我都话佢唔听嘅。我谂你都听唔少呢啲咁样嘅语气啊。 系啊，咁啊上网堂咧都有好多地方要注意嘅，咁啊最好咧就系有办法令到小朋友咧乖乖地坐正定咧，就系之前已经同佢讲咗啦啊，跟住个堂要上啲乜嘢，大概会做啲乜嘢，小朋友咧有咗心理准备之后咧，咁啊堂堂都可以上得好啦，唔需要太担心啦。今日朝头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Kara， 好， 拜拜， 下次再倾，拜拜。 雷同已有，碌下碌下。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拍板又叫做弹板，是一种中国的传统敲击乐器。它的结构就是用三片木片又或者是两片竹片构成，用木板互相敲击的声音来到发出声响。其实拍板的历史最早期可以推到唐朝，当时在民间的乐曲当中就广泛使用了。后来拍板亦都更加广泛在民间的说唱音乐、戏乐、戏曲当中作为伴奏的角色。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可能你都曾经在一些电视剧集里面见过说书人一边敲打住拍板一边讲故事的。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又话 Albert 喺度。早晨 Albert， 早晨 Albert， 早晨阿宇浩， 早晨你好啊！ 工作顺利，疫情越早早啲远离我们， 啱啊！ 早早啲解封， 最紧要自己保持住身体健康先。嗱，咁啊，今日神光 morning call 点唱咯？你想点啲乜嘢？ 我点唱啊 ？Sam 虚嘅歌手韩歌啊！ 好啊好啊 ，Sam 虚嘅歌帮你揾翻嚟啦。咁啊，有冇边一位朋友你特别想同佢祝福一下咧？ 好贤。 系， 苏我 系， 琼姐 系， 同埋阿醉周 系， 同埋仲有福荣、福昌 系， 仲有阿 Sam Lee 系， 同埋阿林师傅 系，佢哋系 林俊师傅 系，佢哋系你邻居啊，工作嘅朋友啊， 工作朋友啊，同埋亲朋戚友啊。 哦，亲朋戚友，好啊， 仲有张移民嗰个阿莫王华医生啊。 哦，有医生朋友都移民， 系， 哦，咁好啦，咁啊祝大家咧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啦。 啊，多谢费浩， 好多谢你嘅电话，拜拜。 啊，多谢费浩。 1872388啦，而家等紧你哋嘅电话。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点首歌，又或者有啲说话咧，想透过我哋嘅环节去到送出去嘅，点俾你嘅朋友、屋企人又好，或者嚟紧情人节啦嘛，又元宵啦嘛，都想点翻首情歌嘅话咧，都欢迎你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登机。 晨光追踪31。 早晨啊，昌！ 早晨，刘昌！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有咩好介绍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傍晚6:30啊，港台电视31有呢个五声五声讲你听啊，咁啊呢个节目咧都系让大家了解一下咧听障嘅朋友啦，即系认识一下佢哋嘅文化，即系等我哋互相交流得更加方便咁计。咁啊今集咧就会讲下啲聋人嘅心事啊，即系因为有部分嘅聋人咧，因为佢哋获取资讯嗰方面有啲困难啦，咁啊加上咧佢哋有同家人嘅关系咧相对比较疏离啊。咁所以咧，好少咧會同人類咧去表達佢內心世界嘅。咁啊，今晚咧就會請嚟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同埋呢個手語嘅傳譯員，佢哋會分享一下咧點樣佢哋互相去合作咧，可以幫助進入到聾人呢個無聲嘅國度，認識佢哋嘅內心世界，了解佢哋嘅心事咁話嘅。 嗯，好有意義喎、啊！呢個電視節目。 冇錯啊，咁啊，讓大家可以彼此認識更多世界，更加交流得更好啦。咁啊。系啦，咁去到夜晚7:30啊，有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咁主持方健儀咧，每一集都会请嚟一位啦，香港嘅残疾运动员啦，即系了解一下佢哋嘅奋斗故事啊。咁今晚主角咧就任国芬，咁佢系香港残疾田径嘅代表，咁佢好犀利嘅，佢系。即係殘疾嘅跑手啦，咁佢咧有兩個綽號好犀利。佢剛剛出道嘅時候咧，外界封咗佢做蘇華偉嘅接班人。咁啊，佢而家先24歲嘅啫。佢係另一個綽號叫做風之少女啊。咁啊，係啦，咁啊咁犀利咧，佢啱啱喺呢個陝西舉行嗰個殘運會咧，佢贏到100米跑同埋200米跑嘅銅牌嘅。咁啊。今晚咧，佢會請咗佢另一佢有一位嘅總教練啊，葉仲華葉 Sir 上嚟咧，分享下佢哋呢個沒有不可能的背後嘅辛酸點滴咁話。 係，咁我知道即係阿方健兒係做主持啦，咁啊喺訪問裏邊咧，其實好多集都會有好多即係好感人嘅故事、尤其是即係殘疾運動員佢哋點樣去克服訓練嘅時候嘅一啲困難啦，咁啊同埋譬如佢哋生活上遇到嘅困難啦、其實屋企人咧就喺呢一件事上面係 啊， 應該係。即系俾咗好多支持佢哋，先至可以令到佢哋有咁好嘅成就。 冇错，咁啊，今晚一齐听下佢哋奋斗背后有啲乜嘢 support 佢哋啦吓。咁啊，去到夜晚8:00有呢个盘点政策啊，咁啊，每集都请嚟一啲司长、局长上嚟讲下佢哋嘅政策嘅。咁啊，今晚咧个主角就系公务员事务局嘅局长阿聂德权啦。咁啊。即係最近大家大半年嚟睇新聞，睇到啊聂德权局长咧，佢哋好多时都唔係讲緊关公务员事务嘅事㗎嘛，好多时都係讲下即係打疫苗啊，或者係公务员注册宣誓啊嗰啲咁嘅嘢㗎嘛。咁原来呢即係佢今晚就会上嚟讲下特区政府呢内部呢喺过去5年嚟经历咗啲乜嘢转变同埋挑战。咁因为随住呢个疫情变化同埋通过呢个港区国安法之后呢，公务员事务局个工作性质同以前真係好大嘅分别啦。咁今晚呢就会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係咁去到晚上10:00呢就有城市牧人喎、哦。 冇錯啦，咁呢一個紀錄片咧好特別嘅，咁啊會講下咧法國巴黎啊，最近有5位城市人咧，佢哋唔做城市人，佢哋全身投入去做呢個牧羊人啊，咁咧好得意啊，佢哋咧喺巴黎嘅近郊嗰啲位置啊，咁啊放牧羊，佢哋真係唔係牧一隻兩隻嘅，即係一大群羊啊，佢哋喺邊度放羊咧？喺巴黎附近嘅公園啊，鐵路旁邊嗰啲空地嗰啲草地啊，咁啊喂啲羊食草啊，咁就佢哋一大一大群羊，即係會穿過嗰啲行人路啊，穿過啲馬路啊，即係放認真地放羊，佢哋放咗好幾年㗎啦，佢哋咧就會喺巴黎近郊啦，一個城市去另一個城市，佢不斷即係同牧羊人一樣咁嘅生活啦。咁今晚嘅節目咧會探討一下咧，佢哋點解要咁做，同埋點樣真係可以喺呢個城市嗰度牧羊嘅。 你有冇問過啲羊仔想唔想㗎？哇，咁多車嘅啲羊喺度啊！ 但我睇宣傳片嗰啲羊都幾自在。 好聽話係嘛？好啊，咁啊，今晚10:00留意一下啦。唔該曬劉昌， 唔該 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完成强制检测，发现29宗初步阳性个案。当局前日将富月楼列为受限区域，并在寻日延长相关宣告的执行日期至到今日。两次检测共有大约4820人次接受检测。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大厦内大约875户，当中76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65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其中因应多宗初步阳性或阳性检测个案，有60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检，包括土瓜湾益丰大厦 B 座、奥运峰6座、黄大仙下村龙达楼、屯门富泰村建泰楼、柴湾渔湾村渔安楼和长沙湾碧海蓝天3座。另外，因应采集到检测呈阳性的污水样本，愉景湾、沙田、美林村、美图楼和天水围天盛苑、盛旭阁、盛谦阁和盛怡阁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5至11岁儿童的家长今日起可以在网上预约安排子女接种伏必泰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说，全港暂时有3间为儿童接种伏必泰疫苗的接种中心，九龙香港儿童医院和新界圆洲角体育馆将会在2月16日投入服务，港岛港儿医院会在2月24日转作儿童专用的接种中心。專家建議接種第一劑與第二劑應該相隔12個星期。除了伏必泰之外，5至11歲的兒童亦都可以透過多種渠道接種科興疫苗。接種第一劑科興之後要相隔28日才打第二劑。聶德權說，期望市民繼續踴躍接種，令本港接種率盡快提升到90%，築起社區保護屏障，盡快控制疫情。內地新增11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確診個案73宗，當中廣西白色市72宗，遼寧葫蘆島市1宗，境外輸入37宗。新增24宗無症狀感染個案，本土個案有1宗來自黑龍江黑河市，23宗是境外輸入個案。內地至今累計超過106,000宗確診，4,636人死亡，超過10,500人康復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8点，升378点，总成交金额11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3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65.2升2.95，腾讯控股478.8系升9蚊，阿里巴巴118.1升6.9，美团229蚊系升8蚊，快手93.05升3.15，建设银行6.19升4仙，友邦保险86.9升9毫，汇丰控股59.35升5.5。百胜中国是354.4跌3.6。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4，日元115.45，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1，人民幣6.366，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5点，系升220点。港金报16,97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4美元，卖出1,826.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在港岛的东区走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在和富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在有些塞车，龙尾过了北角码头，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和忍让。东区走廊去中环，在和富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了北角码头。现时隧道方面，就净系红磡海底隧道比较繁忙少少，红隧港岛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路面方面，油麻地的西九龙走廊部分路段因为有工程，在骏发花园对开那段的西九龙走廊来往方向快线都是封了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界呢，大围的积运街因为爆水管的关系，介乎营运里至积泰里那段的积运街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东京人寿，作曲 Howie at Dear Jane 容祖儿，作词黄伟文，主唱容祖儿。爱情签证申请，作曲吴玉泽、徐伟明、张雨晨，作词陈永谦、姜涛，主唱姜涛 featuring J Han F。 听到风声，后有追兵，是我差一张恋爱的签证。 痛作曲吴林峰，作词 T Rex， 主唱许廷铿。 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滋沉。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号。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9:40，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76%。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朋友 email。早排同小白讲开，年廿八洗邋遢唔一定系实体地方，电子信箱都要清洗一下。如果要清洗电子邮件，都系一件好大嘅工程。你都知啦，呢啲唔实质存在嘅嘢，唔系话一封一封实体信，你见到佢哋有几咁阻住地方。佢哋只系唔知喺边度，用唔知乜嘢方法存在，所以基本上你觉得佢好似唔使用任何地方就可以储存。如果你唔即时处理，加埋啲垃圾邮件，可能会有几百甚至过千封呢类型嘅电子邮件，当中有啲有用，亦都有啲冇用。日积月累，堆积如山之后，你点会仲有心情逐封逐封攞翻出嚟睇？小白嘅方法就系唔好谂咁多，匿埋眼 delete all。又系，如果摆得一段时间，你都冇开嚟睇过，其实即系唔重要啦。与其唔重要，摆喺度做乜嘢呢？得出嘅结论就系、是、真实存在嘅嘢，一次过清晒佢。睇唔到嘅嘢都可以一次过清埋佢咯。物件如是，对人可唔可以呢？早两日喺网上睇到一篇文章，系关于朋友。文章提到，朋友嘅圈子都会慢慢随住时间演变越嚟越细，年纪越大，朋友圈子越细。谂下又系，年青嘅时候梗系想相识满天下，尽量建立自己嘅朋友网络。正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识多个人梗系比较稳阵。但系随住年纪增长，又真系越嚟越少同朋友出去玩。年青嘅时候唔会谂咁多，出嚟饮杯嘢，顺便倾天光，第二日再做嘢，仍然冇乜唔妥。当生活模式改变，唔再是孤家寡人，有埋家庭，追求嘅嘢自然唔同咗啦。多咗时间留喺屋企，自然出街嘅时间又会少啲啦。以前同你一起饮天光嘅朋友，未必一定可以经常陪到佢哋啦。呢段期间，可能你又会识翻一啲放工之后就会翻屋企嘅朋友。朋友圈子慢慢又会变咗。之前有一个报告，我哋嘅朋友圈子每五年一小变，每十年一大变。谂下又系，如果你唔信，谂下五年前经常同你玩嘅朋友有几多，而家仲有联络？十年前嗰班可能已经销声匿迹。所以我经常都话，相识多过十年的朋友要好好珍惜，因为人生里面不会有好多个。朋友和电子邮件不同的地方，可能就是电子邮件就算不看，只要不 delete， 它永远都会在这里。朋友不联络就会自动消失。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朋友只得一个，在我心中已全足够。繁华是人面是冷酷，但真挚是你心意。朋友，你的关注是冷风中暖流一缕，浓情意红红像火焰，令温暖热透。 放心我，哪怕冷风吹击可抵挡火箭雨打，也因身边有人伴我走，有爱我心珍惜，不轻轻把它放走，即使以后分手，心中仍然爱你。浓情意，红红像火焰，令温暖热烫心窝。哪怕冷风吹击，可抵挡火箭雨打，也因身边有人伴我走，有爱我心珍惜，不轻轻把它放走。爱你，哪怕冷风吹击，可抵挡火箭雨打，也因身边有人伴我走，有爱我心珍惜，不轻轻把它放走，即使以后分手，这心也愿爱你。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自从睇完上次同钟哥你讲嗰套戏，即系关于呢个 Julia Child 之后咧， 嗰位 女士厨师啊，都可以话系呢个主食界 先驱啊， 先驱拍片 KOL 啦，系啊，即系做一啲饮食节目。咁佢嗰本书咧，即系佢写嗰本书咧，有成700多页嘅，即系第一本。咁当时就梗系好，即系大家会觉得哇，好长好厚。咁有啲出版社又唔肯帮佢出啦。咁但系咧，我就有。即系上网睇过嗰本书啊，咁里边咧佢真系好详细，写咗好多有关于譬如你煮食嘅一啲工具啊，以至于譬如你切嘢、切粒啊、切片啊，其实嗰啲手法应该系点样咧？因为好多人可能一开始接触煮餸嘅时候，你好多基本功你唔识嘅，即系 妈妈教噶嘛， 系啦，又或者你自己总之攞起把刀切到就系啦咁样，咁你冇去真系去学过或者去了解过咧，咁嗰个手势咧，即系就算你揸刀嘅手势到底系点咧？佢嗰本书咧都有教到嘅，佢有文字咧，亦都有一啲图画啦，画一啲公仔啦，咁样就好似一本百科全书。 你喺边度学嘅？你自己煮餸嘅，譬如话唔好讲而家嗰啲烹饪嘅嗰啲种类啊，系最基本嗰啲。 系，我就好多都系上网睇嘅，因为 唔系跟屋企人，即系唔系跟系妈妈煮嘅时候，你入去睇嘅时候，你咁样切咪得咯？ 因为咁又冇，即系譬如你话细致到嗰啲手势系应该点样切，或者我当你切一个洋葱。切粒 咁有啲咩方法去切咧？咁样或者你切一嚿肉同切一嚿菜，嗰、个刀法系点样唔同咧？咁样咁呢啲咧，屋企人就冇教嘅。咁反而咧，我睇完即系嗰套戏之后咧，我就开始对于呢一样嘢咧有一个醒觉啦。系、好多时候即系你去接触一个煮一个新嘅餸啦，你都未必会知道处理呢嚿肉嗰、那个即系正确嗰刀法或者比较安全嗰刀法应该系点咧？咁我咧就又上网咧就周围去睇下嗰啲叫做厨艺嘅一啲基本嘅技巧啦，即系简单我今日讲下飞水咁样。 哦，咩叫飞水咧？ 系啦，钟哥咩叫飞水咧？ 咪就系咁样过一过啊，系咪啊？ 嗱系啦，好多人就系话我咁过过咯，即系啦。我睇嗰啲烹饪节目飞水，佢都系咁过一过啦。好啦，咁飞水用热水、滚水定系冻水摆落去咧？ 好似系热水系嘛？唔系喎， 吓啦吓吓吓吓吓啦， 滚水 嗱，到底系咩咧？咁样 唔系喎，冻水 嗱，原来系啦，原来咧唔同嘢咧，去到飞水咧 系唔同嘅温度， 系唔同嘅，系啦，咁亦都佢系有一个理论喺度。咁我呢排咧就开始就睇好多呢啲啦。咁啊，讲下飞水啦咁样，飞水咧，我以前通常就哦系咪滚水咁样飞啊？咁原来咧佢话肉类。你要保持翻佢嗰個因為點解肉類要飛水咧？你就去咗嗰陣味啦，去咗啲油，同埋最緊要係逼咗佢啲血水出嚟啦。咁佢話咧，肉類咧係應該用凍水去到飛水嘅，即係 鎖翻住佢。 唔係，佢要出佢啲血水啊嘛。咁如果你用熱水擺落去嘅話咧，佢加熱嘅時候咧，佢就會嗰啲血水出唔到嚟啊。系啦，如果你热水落嗰啲肉嘅表面嗰啲蛋白质咧，佢会凝固咗，凝固咗咧，佢就会锁住咗啲血水 喺里边啦。 系啦，咁你就达唔到飞水嘅目的啦，你就走唔到啦嗰啲血水。咁所以咧，如果你话飞嗰啲猪肉啊咁样，你就要用冻 水就摆落去，跟住先至开始滚佢。咁一路滚佢嘅时候咧，你就转下佢啦。咁当然啦，你个水个份量就要冚过咗成嚿肉，你先达到嗰个嘅目的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飞水系灼菜嘅话咧，就要用滚水啦，系啦，即系嘅滚水去到放佢落去，因为咁样咧先至可以保留翻个水嘅做咩啊？ 滚水。梗系噉噉噉噉啦，咁咕噜咕噜咕噜嗰啲咩水？ 唔系有啲细气泡系噉噉噉噉啦。咁头先我噉噉噉噉咧就系大波波啦，系啦，听得出系啦。咁如果蔬菜嘅话咧就用滚水，系啦，咁你先可以令到佢更加翠绿啦，亦都唔会即系霉口啦，觉得即系点解有时咧飞完之后咁好似淋谢谢咁样会散晒嘅咁。 哦，但系我就冇呢个工序嘅，因为我。即系我本身就即系中意食嗰啲菜咧，偏向淋少少，即系横掂都系就不如即系就咁样煲到佢淋啲咁样。 哦，直接煲淋佢系嘛？咁但系咧，你煲嘅时候咧，都可以加少少油同埋少少盐落去咧，就会令到嗰个菜嘅颜色即系望落去即系色香味啊嘛，个颜色咧会翠嫩啲啦，同埋防止咧呢个蔬菜氧化嘅。 哦， 咁所以点解啊？有时候出街食嗰啲西兰花咁靓嘅，或者啲颜色咁靓嘅，咁可能咧就系。有时候我哋喺屋企咧，miss 咗呢一啲嘅步骤啊，咁所以咧飞水咧都系有佢即系一个讲究嘅地方。 我见好多茶餐厅嘅做法好简单嘅啫嘛， 咩啊？ 大羹大羹油倒落去， 系 咁佢咪拧啲咯， 咁咪拧咯，系啊。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一啲网上边都可以揾得到嘅嘢。嗱，我哋个个都可以留喺屋企啊，系咪先？咁啊，最好咧就系网上边咧都揾啲得意嘢翻嚟睇。而家正值冬天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咧，就系搜罗一啲嘅账户咧做咩嘅咧？就系佢哋会有好多靓嘅相摆上去佢哋嗰个个人嘅平台嗰度嘅。呢啲相咧系一啲好特别嘅自然景象，即系唔系话啊就咁个森林好靓啊。我雪地好靓啊，就唔系呢啲嚟。 打风落雨嗰啲咁样啊？ 呢、这个都唔系，系一啲好特别嘅自然景象，例如 彩虹 啊，咩啊？ 彩虹？ 彩虹都普通啦。 啊？ 彩虹都普通啦。 我睇嗰啲点会咁简单？边有咁容易估到啊？ 咩嚟噶？ 一种咧，其实有好多种嘅。我先讲第一种，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嘅。呢、這个咧，我曾经喺北海道嘅时候，我试过等啊，系等唔到嘅。因为我有啲北海道朋友咧，佢哋话佢哋由细到大住北海道嘛，每一年冬天咧，佢哋都会见到大概两至到三次一个自然景象。记唔记得冰河有一支绝招叫钻石星辰拳？ 系啊。 钻石星辰咧就是一种好特别嘅自然景象嚟嘅，咁佢咧一睇到嘅时候咧，佢就你会个感觉咧，佢形容翻俾我听啦，就系、是、成个空间入边咧系好静啦，因为原来每一种自然景象有特定嘅条件嘅，而钻石星辰咧就系、是、需要冇风啦，朝头早啱啱初出嘅时候要湿气亦都好重啦，同一时间亦都要即系个水气充满住嗰个嘅空间，然后。仲要咧係有太陽光直接射落去，好似一條柱咁射落去咁樣。咁、你就會見到嗰個畫面咧，就係喺個天空嗰度浮咗好多閃下閃下咁，係停咗喺度噶。喺個天空度停咗個閃靈靈、閃靈靈咁樣嘅嘢嘅。咁呢個咧就係一種好特別嘅自然景象，叫做鑽石星塵。咁除咗北海道之外啦，咁我揾翻啲資料喺都係啲凍嘅地方，譬如西伯利亞咁樣。都有機會咧，係可以見到呢一種咁特別嘅自然景象。 所以做呢個聖鬥士真係唔簡單啊！ 真係唔簡單啊！勞心勞力咧，定係揾曬資料，跟住先至去到 先可以練到啊！ 冇錯啦、 ，Kitty 落咗車啦。 係啊，我都冇睇。 你知唔知咩叫做天馬流星拳啊？ 听过嘅 庐山升龙霸咧， 我有听过嘅。 星云锁链知唔知啊？ 我知道啊，阿信啊嘛，系嘛？ 系 啊，我都答到少少嘴， 答到嘴喎。 信个歌叫咩名啊？ 咩啊？我唔知哦。 入肺咯， 入肺系呢个太难啦，对佢哋嚟讲。好啦，嗱咁啊，钻石星辰咧系一个好靓嘅景象啦。咁你如果能够置身其中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个人都好冻嘅，因为嗰阵时要差唔多零下十度都系其中一个环境啊，跟住先至可以睇到个咁靓嘅自然景象。好啦，咁啊有啲嘅网上面有啲。account 咧，佢专系咧影一啲咁靓嘅自然景，但系佢哋其实佢哋都唔提噶，即系可能今次呢一个 account 佢影到钻石星辰，跟住咧，原来佢下一次一啲靓嘅自然景象咧，佢哋影唔到噶啦咁样。好啦，咁啊，除咗钻石星辰之外啦，咁另外仲有啲乜嘢咧？就系一种叫做宝石冰。宝石冰嘅自然景象又系啲咩咧？就系当喺个海侧边嗰啲海滩咧，佢一咪有不断有啲水咧就涌上岸嘅，涌上喺岩石上边。好啦，当佢涌到上去嘅时候咧，佢有啲急冻嘅气流就突然之间将嗰个水咧就凝固咗，不断周而复始凝固咗嘅时候咧，佢形成咗一个石头，嗰个石头咧其实系冰嚟嘅。好啦，然后再有唔同高度嘅水咧就再拍打上去嘅时候咧，佢就会形成咗好似一嚿一嚿冰咧。搭 住咁样啦， 搭咗啲积木咁样嘅，咁啊搭住咗之后咧，你会见到好似半透明状嘅石头咧，就喺个岩石上面。咁、最近都见到有啲摄影师咧，咁喺网上面又摆咗啲相上去咧，都系呢一种咧叫做宝石冰嘅特别靓嘅自然景象。 但系呢啲随住天气一暖翻咧，就会消失噶咯， 佢融噶啦。所以咪话其实系好难得嘅自然景象咯。头先讲个钻石星辰都系噶。其实佢几个 condition 咧，佢其中一个佢唔得就冇噶咯。嗱，佢唔够冻啦，佢唔够干啦，佢冇太阳啦，佢大风啦，冇晒噶啦。咁所以咧呢啲嘅叫自然景象咧，我觉得都几靓啊！可以喺网上边咧，大家搵多 可以睇多啲啊 照片，系啊，因为睇完之后咧，个人咧好治愈， 系咩？ 系啊，你发觉好舒服噶，睇完之后可以真系可以将啲烦恼抌咗佢噶。 吓， 因为你会发觉原来呢个世界咁美丽，呢、這个世界系咁美好噶。 我何必咁执着咧？咁样。 顿咗人生， 咁奇怪， 好奇怪，不妨试一试大家都试下揾下。 哦，好啊，好啊， 系啊，系啊，即系代替咗去旅行先啦，暂时系嘛？ 你去旅行都睇唔到啦，呢啲 咪系咯？咁下次仲使唔使等啊？去旅行嘅时候，你开个 channel 出嚟睇咪得咯。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